早晨啊，朝早6:08，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嘅早上，咁啊听众打开收音机，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有白元浩喺度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五啦，咁啊2024年嘅3月8日，喂、哎，3月8日、啊，各位妇女你哋好啊吓，38日妇女节，星期五。咁啊，农历方面咧，咪正月28嘅早上，咁啊，继续咧都有白权浩陪住你哋。喂，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人咧可能会因为你嘅与众不同，或者你唔按照住社会嘅标准去到生活，然后就讨厌你。最常见嘅就係一啲可能係艺术家嘅，或者唔係返朝九晚五，艺术家都讲得太大啦，唔係返朝九晚五嘅，咁佢就已经觉得点解你嘅生活节奏好似好古怪咁样，咁就对你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奇怪嘅感觉。不过你有冇諗过，其实可能喺佢内心深处乜亦都係因为羡慕你或者妒忌你有呢一份嘅勇气去到做紧自己眼前嘅工作，可以有一种不一样嘅生活，唔再系咁黑板嘅生活。喺个心入边总有好多唔同嘅想法，但系自己冇办法做得到。其实每一个人心入边咧，都系希望得到快乐。呢一种嘅快乐，可能你会见到人哋成日都话隔篱饭香，人哋嗰样嘢一定系好嘅。其实唔系，即系大家都会有大家羡慕嘅对象。所以我哋嘅心入边咧，其实最紧要就系过好自己嘅生活，然后心入边咧有自己喜爱嘅人啊，喜爱嘅朋友一齐陪伴住自己。其实呢一样嘢已经系最值得我哋喺生活上面成为最大嘅动力，让我哋好好地快乐地过每一天。 想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在这荒山燃起恋火。 难触摸，Oh no！ 亦当错。 是我爱你太多， 其实有否一点喜欢过？为何始终不太清楚？其实有否一点喜欢我？其实心里有没有？ 一首歌曲嚟徐志安加上郑秀文经典之作，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一齐望一望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早晚清凉，以及有一两阵雨。咁啊，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咁啊，晚上东风就增强。好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就有雨嘅，咁天气亦都清凉，最低嘅气温大概15度左右。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嘅。而家17度啦，相对湿度63%。咁今日咧，坦白讲啊，我觉得个天真系几爽几舒服噶。咁啊有啲凉风吹下吹下啦，咁啊仲要啲风咧啊干干地嘅，又唔系湿啊。嗰啲天咧其实都最好咧，可以轻松嗰啲慢跑，其实相当唔错。好啦，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咯。咁啊，讲紧嘅咧就喺今日咧就3月8日啦。喺寻日咧就一个香港话剧团教育中心咧开幕。佢前身系啲咩嚟嘅咧？前身咧就系具有殖民地建筑特色嘅私人住宅嚟嘅。好啦，咁啊之后咧就改建成为九龙英童学校、保教梅士学校。咁啊，建筑物咧有超过120年嘅历史嘅，呢、這个真系哇到人啦。咁啊，属于咧就系二级历史建筑嚟噶。咁啊睇得到咧，就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亦都话到啦，嗱期望教育中心嘅提供嘅设施同埋场地，咁啊可以咧就俾话剧团咧就系举办更加多有关于戏剧课程同埋体验嘅活动，咁啊等社会大众啦有机会可以接触咧就戏剧艺术，培养大家呢一方面嘅兴趣。咁当然教育中心嘅成立咧，亦都希望就市民即系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加多元化一个嘅教育空间啦。希望咧就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嘅发展嘅。原来发展局咧自2019年推出10亿元嘅一个资助计划之后啦，咁啊支援一啲非政府机构使用咧就未有发展计划嘅政府用地或者空置嘅校舍嘅，咁啊作为一种叫做非牟利嘅社区用途啊。咁啊而家咧都已经批出咧就接近6亿元啊，29个项目噶啦。今次呢一个嘅话剧团教育中心咧就系佢哋嘅计划其中嘅一个。所以佢哋希望咧就可以活化多啲啊呢一类型嘅建筑物。咁如果喺建筑物咧加入一啲无障碍设施同埋环保嘅元素啦，咁推广文物保育同埋艺术发展咧，亦都系佢哋重要嘅一个责任嚟噶。好啦，咁啊睇翻今次活化咗嘅建筑物啦，咁除咗系可以有好多唔同教育戏剧嘅元素放咗入去嚟紧一啲叫做等大家可以嘅共享嘅空间之外啦。今次咧喺整个建筑项目上边咧，仲活用咗咧就系三大嘅环保元素嘅。第一，节能减碳、转废为材，以及咧就系邻里共融3个。今日佢举例啦，咁啊话到建筑物嘅窗户咧，窗户有中空嘅玻璃，可以透光嘅，咁啊隔叶同埋隔除咗呢一个嘅声音。即使话嘅排练本身系好大声嘅话，其实亦都唔使惊话影响到附近嗰啲邻舍啊咁样嘅。好啦，而楼梯嘅天窗咧就采用咗新嘅技术，咁啊空气净化透光太阳能板，咁啊可以咧就引入一啲日光嘅，亦都可以减少咧就电灯嘅使用噶。好啦，咁呢啲嘅环保措施都相当出色噶吓。咁睇到咧，其实呢个学校以前原来留低咗咧，就有一个5米长嘅镜。呢、这个5米长嘅镜亦都咧就保留咗喺新设计嘅排练室入边噶。咁啊，叫做好环保咁样就地使用呢啲地方嘅一啲嘅物料。 最后呢，咁今次建筑物周边亦都加多咗好多呢就无障碍嘅通道，例如升降机啦，咁可以呢就惠及唔同嘅人去到使用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类嘅设计活化返建筑物，咁亦都可以俾到我哋呢有足够嘅空间，例如学习下或者艺术啊、戏剧啊各方面嘅。如果有机会嘅，大家不妨自己可以去了解多啲㗎。其实都觉得挺好听啊，他自己本身也都有份作曲的，有应志月自己之外呢也都有 Pandora。 他这一首炮就是这一首来自应志月细猫的作品 You are gone。 、今天我也有点干，相对湿度 67%， 现在气温是17度。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应志宇嗰个干咧就唔系天气湿个干啦，佢 GONE 个干啊，咁就讲翻声，我惊大家真系唔会啊。好啦，6:23嘅早上，咁啊睇睇咯，有啲咩地方可以星期五六日嘅时候咧就去玩下咧咁样？呢、這个咧都可以介绍啊。咁啊，康文署，咁康文署咧就系、是、火拍咗咧就系、是、国际艺术团队 Team Lab 就打造咗一个咧就叫做 Team Lab 光年年啊年耳个年啦。咁一个艺术嘅装置啊，咁啊喺呢个维港艺术 at 维港2024嘅展览，咁啊会喺边度咧？咁啊最会喺呢个天马公园同埋中西区河滨长廊中环段举行，咁啊几百个发光嗰啲彩蛋，唔系啲彩蛋，唔系电影嗰啲彩蛋，即系真系一个个好大嗰啲蛋，咁有啲咧真系。 幾個人咁高㗎，咁所以都一大嚿一大嚿咁樣放咗喺度嘅。咁其實佢遠望嘅時候都已經靚㗎啦，即係譬如如果你喺文化中心嗰邊望過嚟嘅話，你已經見到一紮嘅喺個地下嗰度啦，會一紮嘅蛋仔發光嘅。如果你置身於其中嘅話，你今日更加影相啊，真係靚啊！呢個即係呢啲藝術裝置影相一流，同埋夜晚影咧，先至即係識玩，真係要夜晚影啦。咁啊，夜晚影嘅時候就真係會好靚啦。咁啊，而家就啲霧啊散咗啦，咁啊相對濕度都低啊，67%。咁所以如果你話傍晚嘅時分都係呢一類型嘅天氣嘅話咧，咁我相信咧會影起上嚟嗰個效果嚇，燈光嘅效果咧會相當之靚。今日單位就喺2月開始喺天馬公園對出嘅海濱咧，就放置咗呢啲蛋形嘅藝術裝置測試噶啦。咁啊，康文署亦都話到啦，表示咧就裝置就總共有幾百件嘅，咁啊會連結咧就中環天馬公園入邊咧就幾十棵樹，咁啊伴隨住各位嘅市民啦，咁啊有啲互動啊、顏色啊、音效啊，展現出咧就係藝術誒維港2024嘅活動之一嚟嘅。咁呢個咧，市民係免費可以入場參觀㗎嚇。咁但係需要咧就預先登記嘅。咁如果你真係要預先登記，其實都唔難嘅。咁因為只係需要咧你 TeamLab 啊，即係 TeamLab TeamLab 呢個英文字母，你關鍵字呢一打嘅時候咧，基本上都已經咧就即刻出咗出嚟㗎啦。咁登記翻少少，咁就已經可以去準時去到欣賞啦。有好多唔同嘅藝術裝置咧，其實喺我哋嘅街頭上面亦都會見得到嘅，例如係壁畫各樣嘅嘢。咁所以如果大家喺星期五六日，咁如果有機會嘅話咧，可以騰出少少嘅時間同埋空間，去欣賞一下咧我哋城市各種靚嘅美態咁啊好啦。 似抽奖刹那跌跌咁多，抽到招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稳，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跌咁得得，该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班巴士。世人是枚稳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海市吧，调整三几秒那偏差，循闭换过长镜头不要甩漏，投出一粒光柱保佑，请对准这个娃娃。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沙发。扭啊扭啊，竟然扭个吉他，小咁巨嘛，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 开笑、哦。想找千差的更多，他啱啱好想拍拖。 好啦，望一望个大钟先。哦，而家大钟六点二十九分啦。呢首嘅作品叫吴业坤，唔系歌名系叫啲咁多。歌唱歌嘅朋友叫吴业坤，听听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日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并提交立法会审议，以全面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同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宪制责任。立法会上昼十一点将会举行会议，处理草案的首读和二读。而法案委员会下昼亦会举行两次合共四小时的会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早一日完成立法，国家安全受威胁的风险就少一日，为缠绕香港二十六年来的问题写上句号，香港就能够轻装上阵，全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持长期繁荣稳定。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通过法案，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在165日内将旗下短片平台 TikTok 的业务剥离，否则会面临禁令。委员会50名议员一致投票赞成，议员希望迅速推动法案，并表示众议院全体会议可能在未来几星期内审议法案。美国跨党派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这项法案，有份提出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说，法案并不是禁令，又说可以将法案比喻为切除肿瘤的手术，从而拯救患者。字节跳动说，有关法案已经有预定的结果，就是在美国全面禁用 TikTok， 又认为美国政府正试图剥夺1亿7千万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损害几百万间企业，剥夺艺术家的观众，并摧毁美国无数创作者的生计。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本港时间上午十点发表国情之文，预料他将利用在大选前的最后一次国情之文，凸显他和再寻求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不同，又会试图缓和选民对他的年龄问题和加沙战争的担忧。白宫官员透露，拜登的国情之文将聚焦如何改善每个美国人的生活，包括降低处方药物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提高富人税和公司税，捍卫堕胎权等。另外，为了平息自由派选民对他支持以色列进攻加沙，拜登将会宣布在加沙沿岸建造一个口岸，建造一个港口，让加沙能够透过海上接收援助物资。他也会透过今次演说推动价值950亿美元对外军援法案，为包括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支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在15度左右。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LIV Golf 职业巡回赛香港站，一年三日在粉岭球场举行，超过50位世界顶尖球手访港参赛，全城一同享受呢项国际高球盛事。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啊，林雪，你是主持，帮我整个 promo 宣传呢个新节目。 放心啦，老细。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Sunshine 晒时间 ，Sunshine 晒时间 ，Sunshine 晒时间。 林雪，我究竟听咗啲乜嘢呢 ？promo 咯。 你又喺度嘥我时间啫噃。 老细，嘥时间个嘥系 SCI Science 科学咁解啊，只要不断将呢个名字重复又重复。 唉，我而家就系好唔放心啊，我都系叫 Kenton 做啦。 又推个 job。 Yes。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星期五的6:37，船仔亦都回到嚟直播室入边啦。出边嘅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即系属于低水平嘅。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船仔。 咦，你好似有啲淡噃。 哦，咁啱有啲干啊， 突然之间噶。 而家相对湿度63%啊嘛。 系啊。 干啊。 依家啲天气真系变幻莫测， 真系好嘢。所以今日咧，我头先都有讲，今日真系干爽。 系啊，系 几舒服 今日。好似秋天喎。 系啊， 出到去又凉噶。 秋意中等我，唔识你只歌。 哦，我以为你吟诗，原来系歌嚟。 歌嚟噶，刘德华噶。 哦，诶、啊，你老婆可能等紧你咧。 哦，秋意等紧我。 系啊，诶、老婆嘅我都等紧你。小白，你会唔会平时都见过一下啲得意嘅机械人咧？ 平时啊？ 平时或者你诶，特登去 菜嗰啲算唔算啊？ 例如咧？ 全菜嗰啲，又或者系有啲商场咪有啲机械人喺度卖 figure 咯， 成、 个上个商场周围行。跟住你就入面有啲公仔嘅，跟住佢行到你面前嘅时候咧，跟住你就可以望下咁样，你要买可以买咁样，如果唔系佢就会自己走咁样嘅。跟住有啲， 但系佢速度快唔快噶？ 唔快噶， 都系因为要你要截停佢噶嘛。 系啊，同埋咧，佢一见到人行过啦，或者有障碍物，佢系自己停嘅。而家呢啲都好醒嘅，咁又而家都商场都多，商场有呢一类型卖 figure 嘅机械人啦，商场有一啲喷嗰啲消毒 喷雾 嗰啲，嗰啲周围行嗰啲啦，跟住机械人又可以帮手做传菜啦，越嚟越多机械人帮手做嘢啦，而家 我见到传菜咧，多我唔知点解我第一下就谂起酒店咯， 啊、 因为有好多 room service 咧多咗好多系机械人， 哦系，而家基本上咧有好多地方咧都已经。 慢慢開始啦，就你撳個掣 room service 咧，就佢係機械人過嚟噶嘛。 係啊， 係啊，幾好噶，我覺得呢個。 但係咧，好搞笑嘅，有好多機械人咧，個設計定唔知點咧，佢係會撞牆喎，瘋狂。 吓唔系嘛？ 系啊，佢真系要，真系咧系有好多客咧见到佢咁样咧。 吸尘机都唔撞墙咧，而家机械人反而撞墙。 系啊，系要个客同即系帮佢教翻正，等佢行到去个 room service 嗰个嘅房间嗰度咯。 咁啊有 bugs 喎呢啲。 系啊，可能系嗰扎机械人系最早嗰啲酒店去使用，因为内地其实系好兴噶嘛。内地啲酒店系好兴，全部用晒机械人做 room service。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而家即系内地真系其中一个最先进嘅地方，我觉得。 系啊，如果系你，你会唔会都？点讲咧？想买一嚿机械人，或者咧而家多咗啲、哦、 有 位 置先得噶。 你有冇用过吸尘机嗰嚿机械人？ 冇啊！ 嗰嚿嘢咧用过一次。 你屋企有冇啊？ 屋企而家冇。 我麻麻地呢一类型嘅诶， 即其实你养狗系应该要有噶。 我养狗，我只狗系咁样吠嘅，一定跟住又会攻击佢。 咁 你买个机械 就冇事。 你买个吸尘机翻嚟，佢喺度又吠，跟住又攻击佢啊！又成啊！啲仔一定又会整蛊机械人啊，咁样即系嗰个吸尘机， 我都会 好快脆就会坏，所以我暂时屋企咧都系用最传统 嘅吸尘机， 唔系啊，系人力拖地。 哦，原来扫把同拖把 系拖，即系吸尘咧，我自己就觉得预期，因为吸尘都好嘈，我成日觉得 哦，系 啊，好嘈，咁所以有阵时候我会觉得咧，直接。拖地咁啊，咪抹埋个地下咯，跟住一桶水倒晒佢，连埋一层都倒晒佢，咁你吸尘都唔使 啊，又啱喎， 系啊， 同一个 系啊， 但我屋企系净系吸尘嘅啫， 系啊，我屋企系净少拖地，我最想我最中意就系拖地，因为始终用水抹过咧， 其实系干净好多嘅， 咁梗系啦， 但系我哋就懒咯， 懒咯系啊，人系懒啫嘛，其实拖地咧，我基本上几分钟就拖完噶啦，好快，唔需要烦，系啦。 咦，你可唔可以嚟我屋企拖地啊？ 冇所谓啊！ 你竟然觉得 OK 啊？ 睇下你有咩招呼我咯， 年糕咯， 你仲未食晒啊？ 其实应该食晒嘅，但系唔知点解个脑弹起上嚟就系年糕、哦。 其他啦，其他嘢搵其他嘢招呼我啊，快啲。 再 谂 啊，再 谂 啊！ 唔好炒得太远先。 系啊，咁讲下啲乜嘢呢？原来而家咧东京啊，即系嗰个我哋香港而家退出咗嗰个外卖平台 U 字头嘅， 系 咩咩 Eat 啦咁样。咁样咧，原来而家喺日本咧已经系有机械去送外卖啦。咁喺边度送呢？嗱，佢一直咧都系喺呢一个东京嘅中央区日本桥一带去提供服务嘅。咁迟啲都会谂下会唔会可以扩展去其他地区啦？几多点可以送呢？朝头早十点到下昼五点都会有送餐服务嘅。 哦， 咁但系咧， 我觉得奇怪，除非佢呢个十点到五点系本身铺头佢嗰个营业时间，如果唔系你机械人其实廿四小时工作都得啦。 其实我觉得系因为佢需要有人去 mon 住啊，即系可能 office 你嗰个 working hour 就咁多啦。 你揾到个 AI mon 住个 AI 咪得咯。 我谂佢未算系好稳阵，系啦，因为咧佢都系有啲 bugs 嘅，譬如佢系咩咧？佢上唔到楼梯噶。 哦，咁呢个冇办法啦。喂，不过东京好多楼梯噶、哦。 系 啊， 啊，所以佢只可以平路啦，然后又搭唔到 lift 啦。咁、所以你要特登去落去攞嘅。不过 OK， 佢可以辨别到红绿灯、然后摆放。佢最好个位系佢保温做得好好嘅。因为佢都讲咗明白，我都系希望个外卖系可以热辣辣咁送去你嗰度噶嘛。 咁佢系机械人，佢要入边多少少保温装置都得，冇所谓呢、這个应该。 系啦、啊，咁同埋其实头先讲得啱嘅，佢咧其实系有呢、這、一个自动驾驶啦。咁、但系就一定要啲路好平嘅。而且咧后面系有人去监控呢个机械人、 哦、 所以系绝对安全。我谂一开始佢哋唔敢用 AI 系关个道德考虑事，或者、即系佢哋觉得有个人 mon 住。我谂其实佢背后都系有 AI， 但系你仲有个人喺度 mon 住咧，咁、就 double 啊嘛。 即系好似有啲铁路咁样咯，咁有啲铁路明明系机械人用噶啦，呢啲程式自己行噶啦，咁你都要得个人喺度嘅。 哦，系嗰阵就坐喺度嘅啫， 坐喺度咯，系啊。做咩都得噶嗰样，其实。 但系就系万一有咩紧急嘅事情，佢就 系 有用咯。 揿个紧急停嗰个掣。 冇错。始终 而家其實我覺得對於機械人的信任度是高了很多 的。我覺得咧，即係咁聽，譬如東京呢一類型的大城市咧，佢哋用機械人咧，即係我唔意外嘅。但我就真係想講咧，其實越嚟越似手冢治蟲嘅世界。手冢治蟲嘅世界，佢哋喺畫漫畫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機械人放咗入邊。啲機械人咧唔係人樣嚟嘅，即係佢會按照住佢功能、佢用途。而有唔同嘅形狀嘅機械人，所以我哋用機械人咧， 佢穿現實世界喎。 係啊，其實係噶，所以我哋用廣東話啦、中文用機械人咧，容易 mix up 就係咪一定有個 robot 係咪一定人樣嘅人嘅外表嘅、其實而家咧嗰啲機械咧服務性嘅機械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形狀嘅，咁反而手冢治蟲咧佢個漫畫世界咧佢真係將好多唔同形狀嘅機械人咧放咗喺生活上邊應用緊嘅。咁呢個我就覺得真係好有少少似現實世界啦。 同埋而家有好多即係未必係機械人，而家係好多無人機啊。因為其實原來內地呢一早啊，即係疫情期間，其實佢上海、深圳咁樣啦，佢已經咧係有無人機嘅叫即買即達， 哦、 即係我一落單，咁無人機就已經送過嚟。 正喎、啊，呢啲 我覺得好，即係好似。嗰啲外咩科幻電影係啦係啦係啦，咁成個機種都研發咗兩年幾啦，咁而家咧仲要佢升咗級，哇！零下20度到50度，中雨中雪六級風咧都係可以好好咁樣飛嘅， 咁犀利 係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好想試下無人機送貨啊！ 我都想啊， 因為夠快啊， 香港難啲啊。香港 多建築物係嘛？ 多建築物啊，所以影響佢嗰個 GPS 個信號啊。 哦，係喎。 係啊。 咁我諗大家都可以研發多一啲關於係無人機係可以避開曬呢一啲嘅嘢啦。 我覺得 6G 就可以做到啦。 哦，咁都近啦，而家都 5G 啦嘛，係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試下呢一個無人機享受世界啦。呢首歌是钟舒曼 What You Get。 天界过后来来来很清楚，谁人活得够快乐，无为自己保也锁。 OK， 我怕人们全数据可明日活得快乐，就算再跑着车堡、啊。 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诚意邀请到我哋嘅香港生涯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继续上到上嚟，早晨 Sunny Sir， 喂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今日我哋都特别温柔啲， 点解啊？ 今日三月八号、啊， 三八有咩问题？ 三八咧本身就系一个妇女节嚟嘅，咁我哋 廿四咩？ 三八咧妇女节嚟嘅，咁我哋都要即系为咁多广大嘅妇女咧，就谋求福利。好啦，所谓谋求福利意思即系话咧，我哋都会阿 Sunny Sir 啦，又设计一啲非常之好嘅地方，可以俾大家咧，即系妇女系好啱喺个山上边，去到咧就 系 奔驰。 肃然起敬啊！妇女好紧要啊，社会冇咗妇女啊，真系不得了啊！ 系啊，嗱，行山又有，屋企话你攀石亦都多啦。 系 妇女节系啦，妇女呢啲位咧，其实攀石佢哋有冇用啲特别嘅位，其实都啱佢哋玩。 其实冇乜关系嘅，即系而家啲姐姐咧，你望落去，佢真系一啲都唔师奶嘅师奶嚟嘅。 吓， 我哋啲同学仔啦，佢报名啊，咁啊上堂啦，咁公公吓。哇！佢个女都廿岁咯， 系咩？ 但你望佢个样咧，似廿五岁咁， 即系同自己个女都好似姊妹咁行出嚟， 姊妹咁样， 哇！ 好犀利，好 犀利，犀利， 即系吸收得大自然嘅，即系灵气多咧，就灵射唔同啲嘅。 系咁啊！如果妇女节即系你大家又想行山嘅话咧，咁我相信都有好多嘅山径适合嘅。咁要每一条揾晒出嚟就唔系话咁容易啦。不过咧，山上边咧最近都有好多咧就好啱妇女欣赏嘅花花草草 乜嘢？我明啦，今日就系睇呢个吊钟花系嘛？ 吊钟花啊，吊钟花咧，我自己喺居住嘅地方附近行山咧，最近都真系见唔少、啊。 系啊，呢个时候噶啦，就三月一月到二月 系都已经有噶啦，嗰阵时已经开始出嚟啦。 三月头仲有啲美水睇下。 系啦，系啦，系啦，喂 ，OK 噶、啊，吊钟花啊，山路当然有啦。如果你话，攀岩嗰啲位置其实就冇噶啦，系嘛？ 攀岩唔会啦。如果你爬下石，有中间有棵吊钟花顶一顶，你都惊一惊。 喂，突然间我真系心血来潮，想问啫。其实攀岩嘅时候有冇啲植物喺度会阻住晒噶？ 啊，有嘅， 有噶。 诶，都睇你玩边度啦。有啲全即系譬如好似东龙岛咁嗰啲高手开晒啲路线，咁梗系冇啦。 吓， 咁但系我哋有时候会行啲即系秘境啲啊，咁嗰啲地方就都仲会有啲树喺侧边嘅。 系啊。 系啊， 咁嗰啲树就唔可以我嚟借力嘅。通常 我就先用咗石啊，用咗手。 系咯系咯，因为我通常咧去到呢啲位咧，啲教练一定会话啦，你唔知道个树根几耐啊，唔知道个树根系咪霉咗啊？如果各位学员谂住喺个树根嗰度借一下力，咁样一个轻功弹上去呢啲咧，通常都唔好啊，唔建议啊，因为第一就破坏自然啦、第二其实对自己嗰个生命嘅影响都好重要。 但我哋好似同份稿有啲唔啱咁， 系咩？唔系我所以话拆开咗讲多一两句啫。 成日都拆开啦，大佬，我都未讲到吊钟花路线啊，就讲咗话先。唔得，我哋要对啲听众咧有啲交代，先讲咗路线先， 系啦。 唔系啊，转头我妈又打俾我闹。 哦，系咩？ 你又喂你哋成日讲嘢都讲讲下就断咗条尾啊！ 北友都系晨光粉丝啊！ 我因为佢老人家早起啊， 系。 啊！即系今年咧都三十几岁啦，咁咧仲要早起，好难搞，好难搞。 喂，咁啊，讲翻嗰个，如果系咁样嘅话，快啲俾翻阿白友听先。 诶，其实我哋有几条路线嘅。 系， 我上次咪有讲过即系中国情人节嗰次咧，咁系咪行 元宵嗰次？ 元宵啦，行去赤柱嗰度咧，都有嘅。 哦，系啊， 紫兰山嗰度都有嘅。 系。 咁你今次可以倒转头啦，喺翻大潭水塘起步。 系。 去 去翻嗰边，咁就 OK 啦。哇，咁辛苦啊，落翻呢个黄泥涌峡，咁倒转嚟行都得。 系上次元宵节就可以俾大家拖手团啦。今次如果妇女节嘅话，其实可以妇女自己行。 其实冇分数， 男士可以休息喎。 总之唔好一个人行啦，一班就 OK。 系啊，一班人咁行啦。 咁另外仲有一条嘢比较即系出名啲嘅，喺麦理浩径第一段转左。去到咁啊，麦理浩径咪会行条大斜路上去啦，有个牌子麦理浩径咁啊，一路上去。 即系石屎路嗰开头嗰度。 系啦系啦，系第一段开头嗰度啦。咁跟住就有个挺喺中间嘅，分左同右两个路口咧，一个就去西湾，一个就去翻东坝。 哦哦，嗰、那个位 系啦，咁就系嗰个位咧。 咦，嗰度有我又冇留意。 有去呢个大枕盖。 嗰个位搭的士去到。 系嘅，冇错。点解？喂，呢、這个讲行山嘅节目嘅主持人，点解成日都讲搭车啊？ 总共人搭的 的士啊？ 唔系的乜的士去可以你喺嗰度欣赏完之后就行翻出嚟咁样。咁个的士就可以俾嗰啲咧。啊！行到唔想行嘅，又有的士就 走嘅，走嘅，走嘅。OK， 我哋好，我哋即系继续讲埋先。不过两段路咧都系，即系你都要付出咧，先至有啲好嘢睇嘅。 系 咁，我哋讲紧麦理浩径第一段嗰个开头嗰个位置咧，上大枕盖咧，成段路都系上楼梯嘅。 系啊，系啊，系啊！ 哇，不停上，不停上，不得了噶，上系咁上楼梯唔系噶， 都唔算话系超级辛苦嘅嗰个位。 放慢嚟，呢轮都仲 OK 吓，即系呢轮咧，我哋行个天气都好干爽啊。 嗯， 即系真系 潮湿都有嘅， 好适合去行呢个行山嗰种感觉。早两日都仲系 系。不过呢个天咧，虽然我哋话就有阵时会湿少少，可能啲石头就唔好特登踩佢，因为有湿啦。不过咧，其实Sunny Sir讲得啱，就系因为当我哋行嘅时候咧，个人出汗啊。咁你呢啲天湿热湿热啊，出晒啲汗 OK 喎。 哦，你讲真系潮湿呢扎啊，你潮湿呢扎咧就都有啲拗教。 吓， 呢排开始大雾。 吓， 大雾有啲拗教啲嘅，即系都唔知点样处理件事。 吓，我大雾留翻我哋下次先讲啦。 我讲埋今次嗰个妇女节先啦。 吓。 你知唔知几时开始有妇女节嘅？ 我真系预闻其长喎、你突然间喂跳稿嘅你吓 咩跳稿？明明讲埋有历史喺里面讲咗、 我嗰份冇 attach 入去嘅，你睇下， 明明 成份嘢喺度， 即系其实咧系应该系 冇 attachment， 冇。 我呢份有喎，你睇 下。咁你又唔啱，你应该 attach 埋俾我嘛。 第三个 point 写咗有讲历史嘅，白同学。 咁点好啊，新年上个历史系边度嚟？ 其实第一次庆祝咧，应该系1909年噶啦。 哇，咪成百几年前？ 系啊，咁其实咧当时系嗰个经济开始蓬勃，好多劳工啦，譬如嗰啲，但系就。好陰功嘅，啲婦女都係好陰功地，即係 因為男女唔平等啦， 係啦，冇錯。咁要好地好多手作嘢啊，環境又唔好啊，咁啊直至有一次咧，就一個災難啦，有一間廠咧就燒死百幾個女， 哎呀， 咁啊大家就開始正視啦，喂唔係、即係婦女個權益都要理會下嘅，唔能夠咁嘅，咁及後咧就有啲組織就出嚟講，喂我哋要慶祝翻咁樣，就搞呢個叫三八婦女節， 係。 咁我哋後期中間打仗期間就停咗輪嘅。 哦，咁所以就有三八婦女節啦。 係啊，係啊，我哋去到聯合國就，哇，都咁啊幾時先？聯合國就好似都有提及過，正式就將佢變為呢個國際嘅時間啊。係啦，冇錯， 國際嘅日 75年， 係 1975年。 哦，咁樣 就開始話，我哋全世界都一齊。 不過即係嗱，既然我哋都主題都係三八婦女， 係冷靜啲啦，冷靜啲嚇。 一開講三八婦女節， 你屋企啲婦女都好保重你嘅。 咁啊，三八婦女節咧，其實有冇話其實如果女士成堆一齊行山，而家都好 heat 喎。 其實好多 女士團，我見過好多 啊！ 參加嗰啲比賽嗰啲，而家好多四個嗰啲都係女仔嚟嘅。 係啊，嗰啲女權力量好勁嘅， 好犀利啊！ 即係不過女孩子同男孩子行山有個好大嘅分別嘅。係 咩咧？ 帶咁多班，我覺得就係、 是、去洗手間嘅問題。 喂、你可唔可以層次唔好咁貼地先？我哋高翻少少。 係點啊？點啊？ 係啦，佢哋嗰個意志力咧係比男仔好啲。 係咩？ 係真㗎。 哦， 即係你同佢講。哦、前面上埋呢个山咧，熬多两个个零钟到啦，就到嘅。佢背囊重，佢又冇乜点样出声嘅，继续挨落去咁样嘅。系噶，但男孩子可能开始放弃啊，耳硬硬啊， 啲细路仔性格嘅少爷性格出嚟 嘅。系啊，但系大人嚟嘅。 哦， 啊、即系所以有时候女士咧，去到某啲位嘅坚忍度咧，都真系 好嘢，女中豪杰系花木兰， 又嚟 花木兰。 所以积积福积积噶咯， 我哋即系三八妇女节都要俾啲掌声啊，妇女先。 好，有， 好，下次再讲，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的，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而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应该亦都会有交通天文台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十七度嘅气温，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北喺度啦，咁啊，亦都见到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吓，咁啊，射击练习通告今日就一张啫。今日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系啦，得一张啫。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啊，时间咧就已经嚟到朝头早嘅七点零九分啦。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小北喺度啦，孔奕璇啊、璇仔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你每一次叫我全名，我都会惊噶咯。 点解咧？ 唔知啊。 平时做得多亏心事嗰啲人咧，就一定系会惊人哋嗌你全名噶。我行得正，企得正，你嗌我全名啊？你试下。 白元浩。 我冇心寒噶，我冇噶。 俾你讲完，我又即刻谂一谂，我咪做得太多亏心事咧？好似唔系喎。 咁你做咩惊人哋嗌你全名啊？ 唔知道你嗰种咧叫我个名嗰种感觉太有气势啦。 系。 你好似准备想闹我咁样。 我冇啊。 系你冇啊？ 我几时有闹过你啊？ 冇啊。 咪系咯。 你见到我窒咗一下？冇啊。 哦，咁你因为谂过，所以就真系冇咯。 哦。 系嘛？好，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 你好啊，系啊，做咩咁开心啊？今日朝头早 闹人啱噶， 我冇去，所以闹人咩？我从来唔闹人。 我觉得小白应该唔会点样闹人， 佢唔会 啦。 睇佢爱妻号就知啦，应该 关咩事啊？ 会噶，即系呢个咁男咁温柔嘅男性啦，应该系唔会闹人， 系懦弱啫。 哎呀，唔好咁讲， 即系边好多人成日同我讲噶，好心你震夫光啦，咁样噶。 我唔认同喎，系嘛？系啊，震咩夫光？大家有商有量啦。 咦，你屋企有第二个古仔喎？ 我古仔太多了，我唔想讲，费事咧压晒你啲宝贵嘅 airtime 时间。 你嗰句震咩枯光啫？咁样由你抛出，特别有一种嘅韵味喺度， 系咩？真系有韵味， 你直头系讲系唔使震枯光啊？ 梗系啦，大家两夫妻有商有量噶嘛，系咪啊，小白？ 系啦，系啊， 系啊，睇你就知啦，朝朝早都咁开心。 系啊，朝朝早啊，系啊，系啊，最紧要开。 开心 系，都系呢样嘢，最紧要开心 啦，令自己开心啲咧，个人都会精神啲啊，系咪啊？咦，做乜嘢啊？你嘅眼神，哦， 你好啊，嘉明， 你好啊，嘉明， 早晨啊，嘉明， 系啊，突然间出现啦，哦，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有手信啊， 系啊， 嘉明真系好好啊， 系啊， 系啊，真系好 nice。 可能听到我头先播嘅宣传声咧，即刻就出现咗喺直播室嗰度，不过今日听唔到佢把声噶。 其实真系翻工咧，遇到啲咁好同事，真系人都好开心，吓，真系庆幸庆幸。 系啊， 系啊， 我遇到你都好开心， 梗系啦， 大家都开心。 系啊，今生能够遇上。正啊！ 大家有缘能够做同事， 系 啊，七百几万人。 哎呀，系喎，我哋做同事都做咗廿年咯， 系咩？ 系啊， 哇，原来有咁耐， 原来咁耐噶啦， 我人生咁长， 我觉得几年嘅啫，咁耐。 因为开心嘅时间过得好快嘛， 我都系，一 過咗十八歲時間過得仲快， 係喎、啊，所以船仔而家都覺得時間去得好快㗎。 啊，船仔好年輕， 船仔都廿幾啦，已經廿幾係後生， 大把時間， 一聲去到四十㗎啦，佢呢啲。 因為開心啦，係啊，咁就同你哋一齊開，即、就、係、是、開麥咧，就覺得非常之開心嘅， 係嘛？ 係啊，所以我哋可以講翻交通， 交通都會講嘅，交通都開心嘅，都係恆常嘅少少車多啦，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兆康港鐵站嗰個位咧車多少少啊。去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啦，近住富泰村嘅。咁另外啦，屯门嘅石排头路爆水管啦，石排头路西行去翻山景村方向啦，近住镇环路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就系咁啦。 哦，系啦、 哦，真系开心、啊。 简单嘅朝头早、啊、，Happy Friday 嘅最紧要，大家都系抱着。同埋今日咧，因为条路都爽咗好多。 嗯， 点解爽好多咧？冇咁湿 啊！真系湿啦！我见到咧，埲墙流眼泪，我都好惊。 系啊，你埲墙流眼泪，我嗰埲啊飙冷汗啊！ 咁飙冷汗个流眼泪，我见到我成日开住个抽湿机，但一闩个抽湿机咧，一个钟头后佢 嚟噶啦， 就嚟噶啦， 所以算罢啦。不过唔紧要啦，呢、這个世界咩？点会日日都系天晴啊？有时都系遇到少少阻滞都系正常、 其实即系你呢个人生哲学咧，都可以分享一句，即系有阵时候遇到一啲嘅，我哋唔好话阻滞，我哋遇到我哋讲下挑战。 系， 如果挑战嘅时间咧，千祈就唔好咁个人即刻。猛啊，系啦，害怕，因为咧，如果你一年365日都系顺顺利利嘅话咧，其实就会唔显得你嘅顺利嘅日子系好可贵。 吓、啊，冇错冇错， 系啦，所以 一年有四季咯， 系啦， 挑战下你咯。 咁所以有阵时遇到挑战咧，我觉得唔紧要嘅，你克服咗佢之后，哇，嗰种快乐咧先至正啊。 系啊，即系等于有啲人话啊，好憎见到落雨，一落雨咧就好麻烦噶啦，系咪啊？天雨又路滑啦咁讲，但我就唔认同啊，我觉得唔系一落雨有另外一个景象。 系啊。 尽量唔好俾呢个天气影响自己心情咯。 落雨咧，我最中意咧就系睇大家嗰啲嗰啲遮咧，而家好多唔同颜色啊，有啲系公仔啊，好多都好靓。我当一种咧欣赏嘅艺术装置喺度睇大家咁样。 哦，你话落雨，你同你太太喺度雨中的浪漫添，担住把遮，原来唔系啊， 同佢个仔可能， 梗系同太太啦，浪漫个仔又未至于嗰种浪漫嘅嗬。 系啦系啦系啦， 啊都讲到开心嚟啦，成日都咁样眼神望住，好似我讲错嘢咁啊。 只有我成日都有种尴尬嘅感觉。 系咯，有咩咁尴尬？ 冇尴尬，冇尴尬。喂，我哋继续讲埋交通其他事。 交通讲晒啦，我讲其他。 系啊，讲其他嗰啲。 外资讯嘅嘢，大家开心吓。嗱，我相信你哋两位有冇留意咧？九巴嘅二号线同埋六号线咧，而家好得意喎！呢两条巴士线。 二号线。系咪苏屋嗰边噶？ 系啊，苏屋村去尖沙咀。 我冇记错，真系好嘢喎！ 啊，你好嘢咯！ 系咯系。 其实估都估到啦，同埋咧六号线就 系 荔枝角道咧，去到尖沙咀码头嘅。 系。 咁呢两条巴士线咧，而家开始咧就喺车头咧就摆咗个韩语嘅资讯牌。 韩语 韓文啊，即系 沙拉嘿哟。 我唔识啦，我就系识得阿朱妈，即系大婶咁解，我就系识呢三个字，其他我就唔识噶啦。系啊，几犀利喎？点解咧？因为原来咧，你知啦，香港都喺度而家不停咁谷紧嘅旅游业啦。咁啊，疫情之后就希望加快复苏啦。原來咧，南韓旅客咧都係重要市場之一嘅、哦。咁、我最近咧就睇啲社交串流平台啦，原來睇到咧就喺度話啦，哇！九巴二號線咧就係、是、來往長沙灣嘅蘇屋村同埋尖沙咀碼頭嘅，同埋六號線啦來往荔枝角同埋尖沙咀碼頭咧喺個車頭度就擺咗咧兩塊嘅資訊牌，一塊咧就係中英文寫住咩㗎？穿梭彌敦道，我相信你一睇睇到啦，穿梭彌敦道啦，途經尖沙咀、旺角、深水埗之外咧，另外一塊咧就係用韓語寫住嘅，所以吸引。吸引咧就好多市民咧就睇啦，你系咪睇到啊？而家你上网可以 check 到，其实都睇到。咁啊，嚟有网民就话啦，原来咧南韩人咧嚟香港嘅数量咧真系越嚟越多，所以咧尖沙咀就好多南韩游客啦。咁佢哋每次去到咧都会遇到啊，咁所以咧有好多网民咧就估计咧为咗迎合呢个南韩嘅旅行团啦，咁所以咧好多南韩旅行团咧其中一个行程咧就由中环坐小轮去到尖沙咀码头。 哦， 咁之后咧就会坐二号或者六号嘅尖沙咀码头。 哇，识玩真系咁玩喎！你中环嗰边就坐天星小轮，咁啊欣赏完咁靓嘅维港景色之后咧，跟住佢哋就喺翻个钟楼嗰个码头个巴士站嗰度咧，就坐二号或者六号啦。 冇錯，咁坐二號六號咧就會去到旺角落車啦。咁成班嘅南韓團咧，其中一個行程嘅景點咧，多數都係搭巴士嘅、由尖沙咀搭到去旺角。咁咧就成團人咧就好多人咁樣上曬車咯。咁 哇，仲要行彌敦道喎、 啊。跟住佢哋有啲就喺碧街落車啦。咁原來咧啲網民話佢哋都撞過好多次呢啲嘅南韓團，係啊，喺碧街。 咦？但係 有趣，因為多數啲旅行團係安排旅遊巴噶嘛。 咁而家可能玩法唔同， 係啊，而家 佢係自由行，我覺得可能成包咗媽咪咁樣，一大大十幾人喺內地行咁樣咯。我係 佢哋自己自己嘅一個團， 但其實幾好嘅，咁樣先叫深度遊啊。 冇錯，即係你係要點解咧？因為譬如我哋去唔同地方玩，都中意聽下人哋嗰啲鐵路嗰啲聲啊，叮叮叮。咁我哋而家喺香港都有人會聽到，譬如我哋嘟嗰啲聲啦，咁啊俾錢嗰啲聲啦，又或者我哋自己嘅鐵路有自己鐵路嘅聲啦，嗰啲呢啲聲音咧，或者我哋紅綠燈嗰啲聲， 係 先至係屬於我哋香港城市嘅聲音嚟嘅，嗰啲 係 啦，街道上嘅聲音。 咁樣我覺得咁樣先貼地，咁樣玩法又幾得意啊！不過個個玩法啦，跟旅行團有旅行團玩法，自己有自己玩法啦。咁當然啦，我睇到呢啲網民擺上去嘅話，我都要 fact check 啦，問個九巴係咪真係有呢樣事先？咁琴日咧問個九巴係真係嘅，因為原來二號、六號線咧，呢兩條線開始咧就擺咗有韓語嘅路線資訊牌。即係南韓人知道原來是咁樣途經呢啲地方嘅，我喺度諗啦，遲啲會唔會擺埋呢個日語或者其他語言喺車度咧？ 係咁都得嘅，不過要好多位喎，你咩語言都擠嘅話， 係啊，同埋咧又睇 可以擠嗰啲牌咯，佢自己嗰啲 TV wall 啊，自己會轉語言嘅，咁咪得咯。 不過轉就睇得唔好清楚， 又喺度獻計嘅，睇下我哋 係啊。真係精明嘅啫，咁同埋咧又睇到咧有啲消息，我琴日啦上網睇嘛，睇到原來幾得意喎，原來九巴有個車長咧係韓國人嚟㗎，佢喺香港咧原來已經係住咗二十幾年嘅， 係咩？ 咁但係佢話咧佢教韓語咧覺得唔好玩，佢中意揸巴士， 係 咁所以咧 咁咪叫佢揸二號或者六號啦，係咪而家？ 咁我唔知佢揸邊條巴士線啦，咁但係都有訪問佢嗰啲巴士線，咁就話你覺得咁樣擺咗呢條可能都有諮詢過佢㗎，佢都就知道話原來真係二號六號線咧好多韓國人 係 啦， 咁所以咧佢就。話好啊，佢都提議咁樣咯。咁 可能喺韓國 女士都揸緊， 可能喺韓國嗰邊咧，嗰啲旅遊書都寫咗二號六號線有位神秘嘅韓國人巴士，睇下大家會唔會碰下運氣可以撞到佢，可能人哋都會咁寫。 係啊，開心嘅，聽到多啲外國人嚟我哋香港啦旅行啦，大家都開心啊！ 啱啊啱啊！哎呀，非常之好啊！呢咁啊，大家搭巴士嘅时候睇下，可以练下自己嗰啲学过嗰啲韩文啊！我净系识沙冷气 U 嘅啫， 我净系识冚沙打嘅啫， 乜都唔识嘅啫。 好啦，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好，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嘅，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在15度左右，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噶。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最远嘅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就系属于低水平噶。 系啦，咁啊都系留意星期一嗰个雨势可能会较为频密嘅啫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啦，喺今日朝头早大家都可以上一堂，上晨光大学堂。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咁啊，前几日咧就惊蛰，佳哥。 系啊。咁啊，小印啦， 系打小印啦，系啦。咁啊，惊蛰咧，其实喺香港同其他嘅地方啦，即系我哋附近嘅地方，咩省会嗰啲咧，其实系咪都系同样嘅文化，都系又打小印，定还是？有其他唔同嘅習俗，我哋原來淨係 focus 咗喺打小人上面咧。 嗱，講真嘅，經濟呢下嘢咧，即係出咗廣東咧，都好似冇乜人識咁樣嘅。 哦，係咩？即係都幾地區性嘅喎，其實。 地區性啊，即係我哋嗰啲廣府文化嚟嘅。 嚇， 係廣府文化嚟嘅。咁啊，香港嗱，翻到去內地咧，我就未撞過。但系咧，就落到澳門啊嗰邊咧，咁就都有嘅， 都係打 都有嘅。嗱，仲要得意仲有一樣嘢係咩咧？就話呢幾年咧，就即係唔係呢幾年，呢十幾廿年噶啦。咁香港多咗好多咧，即係內地落嚟幫手打小人嘅人。 哦，係喎， 即係明顯嗰啲唔係香港人嚟嘅。 係啊，即係好似過癮下咁樣嘅，或者試一試香港呢一個傳統習俗。 咁佢哋講啲客家話啊，講啲即係東莞話啊咁樣嘅。咁咧佢哋就明顯就唔係香港人嚟㗎啦。咁咧證明一樣咩咧？證明話呢種嘢咧唔係淨係得香港有，起碼內地有啲城鎮都有嘅。 哦， 唔係，因為佢做開嘛。 咦，我仲喺度諗係咪佢哋有啲譬如遊客特登嚟到，跟住睇下啲咩添？ 遊客就咪來揾暫時嘅，肯定係 係啦。咁但係即係譬如東莞嗰啲都有呢一個習俗 嘅 喎。 有嘅啲地方都有嘅、哦，不過就主要我諗就應該就唔係喺一啲大嘅都會啦，即、啊、係主要係一啲喺城鄉入邊啦，喺廟入邊咁都會有嘅，係啦。 啊，因為有冇話其實幾耐嘅呢啲咁嘅習俗？ 幾時分辨唔知？幾時開始有咧？係唔知嘅。咁一啲民間嘅嘢啦。咁、就主要都係打小飲咧，都係主要咧就係咧巫術嚟啫嘛。係 啦，即係以前嗰啲傳統。 我哋讀史書都讀過漢朝嘅時候咧，咪有啲咩巫蠱之亂嘅。 啊，係喎、哦， 呢、這個曹仁出嚟用針去刉佢，咁咧跟住咧就個對手咧就或者唔中意嘅人咧就有病咁啊。 係啊，咁古裝劇都好多喎。 相同一樣嘢啫嘛。不過就我用我鞋去打隻紙啦，打個紙嘅小人啫嘛、 哦。哇！你突然間講開嗰啲咩又攞公仔去刉佢呢啲咧，即係好似嗰啲以前睇。宫廷戏啊，好多呢啲咁样嘅古灵精怪嘅桥段噶、啊，真系、 其实而家如果我哋睇打小人咧，咁佢主要系有两部分嘅。嗱、 啊， 一部分系固然系即系搵个纸制公仔，即系搵个纸人去用鞋打佢啦。另外就 系 制白虎啊，帮你制埋白虎。 嗯 咁啊，就打小人与制白虎系一齐做嘅， 系 即系一套 去套餐咁样噶嘛。 系啊，咁啊嗱，而家打小人咧就其实我哋睇啦。其實文明咗嘅，點解文明咗呢？即係我阿嫲嗰年代嗰啲所謂嘅打小人咧，其實揾支香去辣佢，辣啲紙嘅。 係咩？ 係啊，辣佢隻眼，辣佢個嘴，辣佢個頭，辣佢個頭咁樣嘅，用支香。 犀利啊！ 穿佢啊！係啊！ 原來咁㗎，以前。 係啊，而家就冇啦。而家都通常咁，係揾隻鞋去，即係以前阿品衣做電視嗰啲，就揾隻鞋咁啊算數啦。啊咁啊，揾拖鞋咁樣，咁啊打下小人咁就算數啦。 可以睇下會唔會有啲姐姐啦，咁啊將呢一個用香呢個傳統以前嗰個風向咧，又吹翻出嚟，咁啊就係咪古老當時興啊嘛？ 嗱，你當佢係咩啦？你當佢一種民間嘅一種迷信嘅嘢就得嘅，即係其實就唔係咁樣做法就唔個心態唔好啊，唔係好鼓勵。 咁都係嘅。咁如果你當一個傳統去到睇嘅話咧，咁我覺得 一種民間嘅嘢啦， 民間嘅嘢啦，係啦。喂，咁嗱，咁其實譬如我哋打小人啦，咁打完之後就一年就打一，我當真係傳統習俗啊！一年就打一次咁樣就冇話 咁樣嘅。其實咧打小人就冇限時間嘅、 啊， 任何時間都可以打嘅。咁、啊、你見唔見鵝頸橋下邊嗰啲打小人嗰啲阿姐啊、嬸啊， 一年四季都喺度噶嘛？ 風格咁、 啊、 如果你仲一年得一日嘅，咁佢使唔使365日都可以工作 係咪？點解突然間擺喺經籍嗰度又特別好似特別多咁樣嘅咧？ 經籍咧喺民間裏邊嚟講咧，喺一年裏邊咧，即係由靜到動嘅開始啊！ 哦， 咁嗰日開始咧，啲蛇蟲鼠蟻咧就會復活啦。 係 咁喺嗰日咧，就作為一個作為嗰啲古靈精怪嘅開始嘅日子咧。咁就打小人咧，就據聞啊特別靈咁啦。 好似槍打出頭鳥咁樣。 係啦，仲有一樣嘢就係同埋唔同一時間可以祭白虎啊嘛。 哦，係。係 啊，白虎咧都唔好嘢啦，因為啲病啊、災難啊、戰爭啊啲嘢咧。係。一白虎星唔好嘢咁啊，白虎一星嚟嘅。 係咁樣。 天上邊一星嚟嘅，咁啊祭呢只白虎，就令到佢咧就唔好開口咬人。好伤人咁样，咁大家嗰边嗰个环境会好啲啊，遭遇咪好啲啊。 明白。好啦，嗱，咁啊，经籍就系、是前几日就过咗啦。好啦，观音借富咯， 咁有个咁样有啲特别嘅，因为咧以往咁多十年咧，经籍同观音借富都相差一段日子嘅。即係唔會話咁黐埋嘅，咁你夠嚟讀手啦！啱啱啲日子排到咧，就係一做完經籍咧，跟住就觀音借富，咁其實兩嘢冇關嘅。咁啊，即係不過咧，大家都係一啲民間嘅，即係我可以講係民間信仰啦。因為點解咧？正信佛教係冇觀音借富呢回事嘅。即係拜觀音咪觀音咯，係咪啊？念經咪念經啦，就冇話向觀音借富。呢都係由於民間嘅人心咧，需要到啦，於是乎就創造出嚟嘅一種信仰，一種宗教信仰做法啦。 係咁呢咁呢 種啦，我叫做 係啦。咁呢種風俗啦，其實係咪都係香港啊，定還是廣東省？ 省啊，定系点？ 都系广东嘢嚟， 都系广东嘢嚟。 系啊，都广东嘢嘅。你出到去都冇人识嘅。我以前做电视台嘅年代，我试过有一集做观音文化，啊、我上到去普陀山去问啲大师，嗰大师拗头啊， 听都未听过， 听都冇听过，好尴尬咩咩嚟嘅先？ 啲大师都问翻点样观音会借俾你 啊？记住啊， 廿几年前。 而家可能呢种文化喺度，都好多人知嘅，因为有网上啊，渐渐咧嘢睇啊嘛。 系咁你咪话，譬如观音借富啦，你成日都话有借有还啦，咁佢就系整个仪式入边咧，其实有几多嘅部分系牵涉到啲即系民间嘅风俗啊，一啲特别嘅仪式会唔会？ 其实主要嗱，其实上香啊、化宝嗰啲都一般都系咁做啦、 啊。 最特别就系借富嗰个动作啫嘛。 系， 即系话咧要有封利是，里边咧仲用咗张红纸仔，写住借咗钱，咁你又抽签，咁抽到边一张就俾你嗰边咧观音愿意啊借几多钱俾你，咁啊年尾你咪要还咯，即系咁。不过咧，讲真，即系越整就越复杂，越整就越系统化咁解啫。而家系啦，即系以前咧就国家国法讲俾个菩萨嘅，咁啊而家就系慢慢咧，咁啊香港有啲庙宇系由啲机构负责噶嘛。 系啊， 咁啲机构咧即系为咗方便佢哋，为咗方便啦，或者系方便啲善信啦，或者系方便管理啦，咁、慢慢就划一咗嗰个所谓嘅借富嗰个程序啊。咁啊，所以见到咧，你见到有阵时咧，啲传播媒介咧会话俾你听啊，借富 step one、step two、step three， 即系每个阶段咧。咁其实讲真，以前边度唔系咁嘅，即系各唔同庙有唔同嘅做法嘅。不过而家就即系把系统化咗啦，即系咁啫嘛。 系啊， 咁就以前佢借富咧，甚至乎系有一棵生菜俾你嘅。 生菜啊， 生菜 即系生菜啊嘛，系嘛？哦， 啊咁啊，仲有只碗俾你噶，有衣食啊，有筷子咁样噶， 系 啊，即系有啲庙系会系咁样做法嘅。咁、但系咁复杂咁麻烦，咁梗系有啲庙，而家啲庙嘅就或者唔会做到咁样啦。咁啊，象征式有一包里边有啲莲子啊、花生啊、发菜啊，咁啊，即系代表一啲咁啊好意头嘅嘢啊嘛。咁啊，俾包仔你咁啊，算数噶啦。 哇，咁啊，真系呢啲咁样嘅民间风俗咧，呢一种咧都系不断去到演变，真系。 上次我都讲过啦，风俗不停喐噶嘛， 系 喺不经不觉里边咧一路喐紧噶嘛，即系今日嘅一啲异动，过咗十年之后就变得正常噶啦。 哦，系、哦，即系可能今日我哋觉得系有系统嘅， 咁独特嘅标奇立异，就系当标奇立异慢慢落去咧，过咗十年之后咧做嘅话，你觉得啊呢个系正常嘅，下一代就觉得呀呢次叫正常 咁。哦，咁啊都系有趣啊，呢、這个就系民间风俗嘅一种。即系最大嘅张力 的，系咁样系咁样， 即系吸引人嘅地方啊！咁啊，大家呢一种嘅风俗，无论系打小人啊，定还是系观音借富嘅，咁我觉得抱住一个咧，就是、文化风俗嘅态度去到欣赏，去到甚至乎，如果你觉得哦都几好，参与下咁，好似咧就系、是、置身喺个风俗习惯入边嘅，都 因为好多啲风俗嘅嘢咧，其实都系适应。人心 系， 即系一种心理嘅治疗嚟嘅。 系，同埋我觉得都几值得去到保留嘅。咁有好多唔同地方嘅特色喺入边啊嘛。 系， 我哋香港都有我哋自己嘅风采嘅，系咪？好，咁啊，今日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下次再倾，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日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并提交立法会审议，以全面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同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宪制责任。立法會上午11點將舉行會議，處理草案的首讀和二讀，而法案委員會下午亦會舉行兩次合共4小時的會議。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早一日完成立法，國家安全受威脅的風險就少一日，為纏繞香港26年來的問題寫上句號，香港就能夠輕裝上陣，全力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天下午出席全國人大會議， 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他強調要強化使命擔當，深化改革創新，全面提升新興領域戰略能力。習近平強調要深化國防科技工業體制改革，優化國防科技工業佈局，構建和新興領域發展相適應的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要更新思想觀念，大膽創新，探索新型作戰力量建設和運用模式，充分解放和發展新質戰鬥力。他說要統籌海上軍事鬥爭準備、海洋權益維護和海洋經濟發展，要優化航天佈局，推進國家航天體系建設，要構建網絡空間防禦體系，提高維護國家網絡安全能力，要加強智能科技重大項目統籌實施，加大先進成果應用力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批评美国对华仍有错误认知，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警告如果美方一门心思打压中国，最终必将害了自己。他敦促美方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积极务实开展对华交往，言行一致将承诺落到实处。王毅在两会记者会又指出，中国的发动机依然强劲，国际上唱衰中国的言论必将反噬自身，错失机遇。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融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强调中方的政策是坚持和平统一的前景，底线是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左右。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隧沙田入口就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龙尾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界限街桥面。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泥围。另外近住深井一段咧，亦都慢车少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接近科学园。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老友同我一样，都系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5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随住近年多咗港车北上，我哋嘅节目都会涵盖港车北上嘅热点，仲有好多唔同嘅生活资讯，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你，为你打造电台一小时湾区生活圈。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我哋好中意印尼，我哋好中意香港。 香港电台、印尼国家广播电台携手制作全新节目《Hello Jakarta》，Hello Hong Kong， 联系两地听众，展示多元文化。 主持人 Sam 姚林生联同印尼国家电台主持 Sekar Dora Stefanos Agus， 每个星期同你分享两地生活资讯、城中城市、风俗民情，一起听见精彩。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三月十号起，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视像版本同日呈现。 7:39，小白今日睇啲咩运动情报先？ 今日可以先望一望咧，就系足球嘅战报啊。咁足球战报啊，都系犀利噶啦。咁如果你话诶单纯咧，就睇翻呢一个嘅叫做欧联同埋欧霸方面咧，咁相信大家呢一方面都会几着墨去到追住啊。因为系好睇嘅。咁当然你话譬如曼城咁样。咁啊赢啦，系咪？曼城都系赢，其实近呢几年嘅成绩都好好。咁啊，如果你话 七年杀入八强， 系啊，而家变咗系欧联常胜军。 系啊，曼联诶，虽然曼城啊，曼城喺欧联咧就十连胜啊，创咗呢个纪录添。 嗯，即系你睇到系哥迪奥拿嗰、那个、那个功力啊，即系无论系。以前我喺巴塞嘅时候，巴塞有长胜， 系啊系啊。 而家佢喺曼城，曼城系长胜， 系啊， 系好嘢啊。咁如果你话另外一队咧，都几值得好，即系几好笑，就系、是、巴黎啊。 系巴黎成日赢， 巴黎都赢啦。系啦，咁巴黎都赢，而且阿麦巴比其实亦都有入波啦。咁佢表现系好好嘅。咁当然你话。即係睇到啲外地傳媒咧，就引述翻就話奧運而家做評述啊嘛，係咁啊評述嘅時候，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嗰篇報道就話唔明白點解即係麥巴比有陣時踢踢下波要換出去，咁當然啦，即係巴黎嗰邊亦都有解釋就係、是。因为球队要开始适应咧，冇麦巴比嘅一队巴黎圣日耳门，咁嗱佢哋嘅出发点冇错嘅，不过奥运个 point 咧就系话，你既然有一位全世界几个嚟讲，佢其中一个最顶级嘅人啦，佢无论系佢个速度啦，定还是佢射术啦，又或者有啲人会觉得佢系咪净系得快咧？佢唔系噶，其实佢就算几咁快，你发觉麦巴比佢去到后防嘅时候，有球员佢一样可以有假动作咧，呃到人嘅。咁即系其实佢都有脚法嘅。咁你呢一类型嘅球员咧，咁啊奥运就用你应该将佢揸干揸净，用到佢尽。今年如果系一啲比赛咧，应该继续咧就系咁抌佢上去。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麦巴比嘅心态咧，即系嗱，钱佢一定有噶啦， 但係佢都會想攞歐聯冠軍。 係啊， 而佢咧知道佢出年佢唔會留翻喺巴黎嘅話咧，其實佢亦都會想喺呢一隊嘅球隊嗰度攞冠軍。 係、嗯、啊，咁但係。究竟球员叻啲定还是领队叻啲咧？边个权力大啲咧？系咪阿麦总？系咪阿麦总自己可以落 order 咧？嗱，呢个就要谂翻，因为见到咧麦巴比咧成日都反口覆舌嘅。嗱、啊，根据咧西班牙媒体爆料咧，咁啊，皇马咧已经同啊巴黎圣日耳门啊，头先阿小白讲嗰位啦，麦巴比咧初步签咗合约噶啦，并且加入咧约束性嘅条款、 嗯， 任何一方反悔咧，今个夏天咧拒绝。正式簽約嘅話咧，就需要向對方咧支付賠償金啊！因為咧，其實麥巴比咧有啲前科噶啦嚇，即係之前咧都話話嫁唔嫁嗰啲咧， 係啊， 你聽過 之前咪就係因為大家都即係媒體有報道就係話世界盃嘅關係啊嘛，咁嗰陣時法國出動到咩籌碼，用埋總統去留佢啊！ 嗱、啊，即係都睇翻啦，即係呢啲都有啲前塵往事話咧，新仇舊恨嘅。話曬咁啊，兩年前啦，麥巴比啊曾經啦答應咧加盟呢個皇家。马德里嘅，但系最终反口啊咁啊，同巴黎圣日耳门咧继续续约啊咁啊，银河舰队咧吸取咗呢次教训之后咧学精咗啦，今次咧要麦巴比咧签呢个约束性嘅条款啊，以防咧历史重演噶咁样啊，呢、這个都几幽默。有阵时国际赛场上边，我哋做球迷睇好波啦，但系其实咧后边背后嘅交易啊， 嗰啲操作啊，其实系好笑噶， 有趣，好似股票市场咁样啊。咁啊，但系你话睇翻佢有机会嘅新东家啦，咁啊，皇马嘅教头。好啊吓，咁啊安察洛提啊，肥安咧就表示，因为之前咧嗰场比赛1-1打和咗 RB 莱比锡啊吓，佢系咁样讲嘅，今场咧踢得好差，球员嘅心理对比赛咧有好大嘅影响，我哋咧好似咧拎住个刹车掣去踢咁样， 系咯， 冇逼抢过，冇直线，连速度都慢啊咁样，咁如果再系咁咧，成队皇马都搞唔掂啊！我几欣赏咧呢啲譬如老牌啲嘅领队咧，安察洛提呢啲咧。哦，球队踢得唔好咧，佢真系会 系啊，真系肥噶要 大大力咁去闹，即系有阵时都系咁啊。有啲人咧，你唔省咧，佢唔醒噶。 系啦， 即系佢咧呆呆滞滞咁样喺个球场嗰度。有啲新人都系咁噶，叫佢做啲嘢咧，唔做噶。啊，成日咧就同你喺度倾偈啊，讲呢讲路啦，跟住叫佢啊，可唔可以做呢一样嘢啊？诶、哎，唔记得咗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有阵时咧，你作为一啲前辈咧、老师傅咧，你都要大大力咁样省一省啲球员， 要打一带佢哋先至得噶。咁、你见到譬如皇马啦，今年其实佢喺欧联咧。少咗嗰個霸氣，因為以前銀河艦隊行出嚟嘅時候咧，就已經覺得我哋係銀河艦隊。除咗個球會有牙力之外咧，大家要俾面啦。其實每位球員你都見到有好多聲味啊。咁而家你話其實聲味的而且確就冇以前咁強啦。咁而且喺啱啱嗰場波咧就更加好笑啊。咁有位球員咧就雲尼斯奧斯咧，你即係擺到明其實。无论是镜头定是点样都好清楚捕捉到呢佢有叉颈呢个动作嘅。咁喺人哋嗰个近锁骨位嘅位置两只手呢就拱咗一下。 踢波啫冇喐手。 踢波啫。係啦。咁佢最后呢一个呢係得到黄牌嘅。咁但係其实呢一个动作呢喺今时今日嚟讲你又有 VR 又剩嘅话真係可以俾红牌。 真係啊。 咁而家都有好多人呢就会諗返点解个球证当时唔俾呢咁呢个有机会啊咁都有啲球评家就话可能都系同个球会有关。呢个位呢就真系球会嘅大势同埋球会嘅传统呢有冇力呢都系喺个球场上面呢有阵时啲球证好似发觉都忌佢三分即系正以前费Sir咋嘛。梗系有个费格逊时间你点解你解释唔到啊。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足球讲住咁多先啦。咁啊不过都要言归正传啦讲多少少关于呢香港队嘅。咁啊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队呢月底就会坐镇喺旺角场啦出战啦呢个乌兹别克啦呢个世界杯外围赛啊。咁啊琴日呢我都想买张飞啦去睇下港队啦。点不知呢网站就冧档两个钟喎。咁我又好想睇港队我又想买飞入去支持， 系啊 ，server 就 咁 server 唔生性，咁系咪即系有关方面都应该要 update 下或者 upgrade 下嗰个 server 咧？你谂下，即系旧时又话冇球迷入去睇啦， 系啦，而家球迷想买飞， 好支持啦，即系香港劲抽啦，支持呢个中国香港队啦，入去买件波衫撑下，你又个观望冧档。咁我搞唔掂喎，嗱呢啲純粹球迷心聲啫，我又真係想用啲錢去買張飛嚟支持香港隊，因為其實旺角場睇波大家都知道好氣氛啦。第二咧對烏茲別克咧，我哋主場如果能夠贏到波咧， 世界杯外围赛嚟噶嘛， 系、啊， 即系我哋有阵时都想 又一个高潮噶啦， 慢下车边，世界杯不是梦得唔得？同埋依家真系好多香港嘅球员，譬如去到中超揾食啦，咁啊，其实越踢越好，亦都过往上年亚洲杯嘅经验话俾我哋听，喂，其实我哋对伊朗 系啊，我哋都得噶， 唔系争好远啊，真系可以争，即系未至于。跨下海口话争一日之长远，但起码有一踢下咯。 系啊，同埋嗰种咧前场紧逼嘅战术咧，我觉得而家我哋本地好多球迷睇得好开心、啊嗯、即系唔系净系话以前嗰只下下就系谂守和啊，唔输波就已经又话呢样又话嗰样。咁而家咧，我哋肯前场紧逼咧，即系大家肯愿意。你肯前場緊逼，我哋亦都俾錢入去球場嗰度支持你，甚至乎跟埋港隊你飛一轉， 嗯、 去到外地都一樣撐你嘅。咁即係因為我哋睇到球員有心，戰術亦都湊效。 係啊，呢樣嘢1200嘅套票咧，火速係售罄咗啦嚇。咁啊，網站不斷出現404 error 嘅畫面啦。咁啊，足總回應啊查詢嘅時候表示已經搶收咗啦。不過啲飛依然係賣曬㗎啦，即係所以我哋先攞出嚟講啊。即係佢修復完之後咧，都係火速售罄嘅咁樣。 咁啊好咯， 咁啊好啊，見到球迷一定係支持自己嘅隊伍啦。好啦，轉個角度同大家講下 Leaf Golf 啦。咁啊一連幾日喺晨光第一線呢、這個之前嘅環節咧，都有話同啲聽眾可以少少共享啦，有啲啲咁多多嘅入場。券啦咁样俾大家去睇睇波咁样嗱，今日发生啦吓呢件事喺呢个粉岭球场咧就揭开序幕啦，咁啊睇到咧今次香港站嘅赛事咧有54位嘅球手参与，包括咧曾经夺得大师赛嘅冠军咧德斯丁庄臣咧同埋华武啊吓，咁另外团队同埋个人赛咧同时都会展开啊，团队赛咧每四位嘅球手咧组成一队嘅，咁啊角逐今次嘅大满贯嘅殊荣啦，咁都系一个高尔夫球界嘅盛事。是不是小白 是啊400万奖金、啊、哇 一个人攞定是四个人分 400万美金来的哇 嗱432,3200万、 啊、哇 所以为什么要努力学打高尔夫球呢有阵时你不知道人生的起步点你不知道是怎样嘛。 千万不要想着自己我现在先开始学会不会迟啊这个世界没话迟的。 Never too late, 有心不怕迟啊。 是啊那大家如果有入场证的朋友就看好球啦当然有电视台都会 cover 这个赛事的、嗯、大家都是啊高尔夫球就一步一步打的由姿势啦到调整啦再到基本功啦那缺一不可的就没得说一步登天的。咁样咁啊，睇下呢啲波都系好啊，好啊，同大家讲埋第45届嘅工商杯啊，全港篮球公开赛咁最后咧，叫做满贯就攞咗个大满贯啦，满贯呢队球队就捧走咗工商杯啦，咁啊，张斌贤咧攞全场最高分嘅18分，咁啊，喜欢篮球嘅你啊，或者高尔夫球嘅你啦，咁睇下礼拜六日有冇啲好波献给你啦噃。 But th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璇仔。 哇，好味喎、啊！嘉明个蛋糕，因为咧嘉明咧原来啱啱咧喺新加坡落机、之后咧就特登买咗个巴兰蛋糕送咗嚟呢度直播室，我哋就咧啱啱喺出边试咗少少啦。 系啦，不过呢嘢唔使讲，好，我哋讲其他。 系啦，咁样咧咁讲下啲乜嘢咧？今日讲下呢一个嘅交友软件。如果大家有玩过，我谂你两个冇玩过噶啦。 少玩，少玩，唔系冇玩过嘅，有玩过嘅，细个有玩过，系啦。 而家系啦 ，register 都唔敢啊。 系啊，直情啊，有啲 app 咧，系咯，此地不宜久留。 系啊，系啊，直头 download 都唔敢 download， 因为点解咧？你就嚟 download 过都话俾你听，你 download 过噶嘛。 系啊系啊， 掂都唔敢掂。 有阵时我哋 IG 啊，嗰个discovery 啊，即系有个放大镜嗰位啊。我都系睇啲打篮球啊，睇波鞋啊， 我哋咧都醒噶啦，我哋尽量令到佢个 big data 咧，唔好搞到其他古灵精怪嘅， 搞到其他嘢啦， 呢啲， 几干净，系啊，系雪白无瑕， 冇错，系呢啲真系紧要，篮 球同埋足球比较多，我自己都系， 我哋都识玩噶啦呢啲， 系，咁我都知道你哋冇玩过嘅，咁但系咧，原来而家有个新嘅玩法，系咪叫新玩法呢？我谂都系得佢一个人试过嘅啫。咁话说咧，就系俄罗斯有位男士啦，咁佢就想揾真爱，咁啊决定玩呢个交友软件。咁但系咧，哇，佢厉害啦！ 点啊？ 佢结合咗呢个 AI， 佢咧就训练个 AI， 咁同佢倾偈啦，同佢知道咧啊，原来佢平时同女士倾偈嘅时候个模式系点样，同埋佢中意咩类型嘅女士，咁啊训练佢啦，大概训练咗佢82个钟头，系啦，咁就不断入一啲 data 俾佢，俾佢试验啦。最后尾咧，佢就将呢一个 AI 摆落个 app 度，咁啊摆落 T 字头出名嗰、那个Meta 咁样嘅一个 app 嗰度啦。咁佢咧就真系好快，一年啊都冇、啊，系咪一年都冇咧？一年都冇咧，佢就一开始就揾咗5000几个人。倾偈啦，因为咧 match 咗5000几个人，点解咧？因为佢系直情用个 AI 去帮佢 match 啊嘛。你谂下我啊， 但 系倾 偈系佢自己倾定系 AI 帮佢 倾埋噶嘛？ 因为你谂下嗱，如果我就咁揿个掣，我当我要定唔要，其实已经系我一秒啦，系咪？点都要啦。但系佢用 AI 可以极快不断帮你揿， 帮佢筛选咗一啲可以好倾或者啱佢嘅人系嘛？大概 系啦，仲要系帮佢倾埋。佢系咧譬如。如果我想约个女仔出嚟啦，我约会嗰个对象，究竟我要食啲乜嘢？我去边度揾呢一位女士？我成件事连约会个 planning 咧，都系 AI 帮佢谂埋嘅。 咁但系最后佢都要出嚟噶， 系咯？ 系 啊，你约埋嘅 有啲好实际嘅嘢，唔可以 AI 帮你做噶嘛？ 倾到轻轻含含咁，就约你出嚟嘅时候咁啊， 我唔 讲 再深入啦，我讲接吻啦， 系咯？ 你冇理由 AI 帮你接吻噶， 所以佢 系会帮 佢约佢出嚟，但系因为佢譬如倾偈咧，如果有人就我觉得我本身谂紧，咁如果我系 AI 同你倾偈，个 AI 会有啲位怪怪地噶嘛？唔会，因为佢自己亲自训练啊，即系佢就佢跟翻佢讲嘢嗰个模式同埋啲兴趣咧，去同嗰位女士倾偈嘅。咁如果最后屘我真系成功约咗出嚟咧，其实佢就会觉得同真人系冇分别嘅。 我估个核心系咁嘅，即系船仔呢一个系统帮到手咧，就系悭翻好多时间啊， 悭好多时间，仲要咧成功率系高嘅，因为佢 AI 咧会帮你俾埋建议噶嘛。即系佢有少少情感机械人嘅 feel 啦。佢最后屘咧系真系揾到未婚妻嘅。 哦，恭喜晒！ 系啊，而个未婚妻咧系唔知原来一开同佢倾偈嗰个系 AI 嚟嘅。 哦，而家知啦， 而家知啦， 而家先知啊。 但系佢知唔知佢嘅未婚夫系一开始原来鱼拥殺网有5000个， 我只系一条鱼仔，咁啱得咁巧。 因为如果喺乱谂下，即系一个追求嘅过程之中，当个男方系鱼拥殺网式。 即係舊時話，喂，一腳踏四船咁先算 韋小寶咁樣， 係啦，九船或者搭十船，喂，一腳踏五千船喎、 啊，哇，呢、這個真係 會悔婚咧？你覺得未婚妻嚟？ 如果我係個未婚妻嘅話咧，我起碼真係要省省佢先、啊， 因為入邊咧都牽涉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嘅。咁、啊、你去溝通嘅初步階段即係 flirt 下啦。咁如果一個男士同事同緊五千個人去 flirt 嘅時候， 係咯， 好似。大家又好似爭啲喎， 但係又搞笑喎，個感覺係唔係真係你男朋友 flirt 緊嘅喎？其實係個 AI flirt 緊㗎嘛。 咁啊仲衰啦，誠意都冇啊！你連同我傾嘅時間你都唔想擺落去，你都揾 AI 做嘅，咁你真係行開啦，過主啦你。 我都唔知啊 ，AI flirt 會唔會自己加鹽加醋？我又唔知啦，我又唔係好識 AI 呢一樣。 同埋老實講啊，佢識得訓練 AI， 你估嗰五千個有可能有幾多個都係訓練 AI 答你嘅啫？ 係啊，我都覺得 佢一個好勁喎。应该要 special skills 嚟嘅。 不过我觉得嚟紧嘅推演都系 AI 噶啦，都系 AI 噶啦。依家咧就去到可能60-70% 嘅完成度啦。譬如头先船仔讲嗰个已经好有系统化啦。譬如我哋平时有某几个 AI 软件用开都可能小话同酒井法子可能有个诗稿，跟住可能打个初稿出嚟，可能话我想同酒井法子做个press con， 可唔可以整少少 draft 嚟？咁可能 AI 都会帮佢做咗个 draft 出嚟。咁其实佢都起码交到70-80% 工作。 哦，系 嘅， 系嘅，系 啊，系啊，系啊。 咁譬如你嗰啲叫做投资AI 嗰啲叫炒股 app 啦，喂，其实佢个选股策略都好精心㗎喎， 係啊， 真係可能有機會比人手好喎， 攞曬 data 咁樣，咁呢啲即係其實而家好多背後操縱嘅即係嗰啲基金經理就唔係又係 AI 嚟嘅，呢個大家知， 因為佢會有 big data 咁 啊， 係咪先？即係譬如小華認識日本多啲，可能你一開始 rent 出嚟嘅會係少少日本股票，咁佢覺得咁叻嘅，點解識得揀嘅？可能船仔後生啲嘅，可能有啲快速時裝公司嘅，咁可能會話一 rent 出嚟我都有買呢個品牌嘅本身咁樣試唔試下投資去公司？即係有啲咁嘅叫做往你自己嘅喜好去投入嘅話，好似又幾啱數。 data 犀利嘅，但係如果你話就係去到識人嘅話咧，就算我約咗個人出嚟啊，約咗出嚟嘅話，其實我諗我要將 AI 同嗰位女士嗰啲 conversation 咧，我由頭睇一次喎。 唔係， 如果唔係真係答唔到嘴喎。 咁但係約佢出嚟之前睇咪得咯。 同埋嗰個女士可能都係用緊 AI， 係咯， 魚翁 先都提過呢、這個， 殺咗五千個人，你有 AI， 我有 AI。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8:12这个环节今天请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事。的确早晨啦。 早晨，好，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威神光听众。 是啊，星期五愉快，看看美股先，美股啊愉快啊，咁啊呢个 S&P 啦，即系标普500指数咧，继续创历史嘅新高啊，咁啊道指啊，纳指都有得升啦，咁升嘅原因何在咧？咁啊，记得咧过去嗰一两个礼拜啦 ，Dicky 都用呢四个字去形容啦，高歌猛进，形容咩咧？唔系港股，系美股啊，咁啊，美股真系咧继续喺啲顶部嗰度整固，仲可以继续爆到上去啦。好啦 ，Dicky 升市嘅原因何在？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唔该。 哦，都真系都踏入咗新嘅一年咧，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咧，真系都唔知创咗几多日新高啦。头先阿 O 都讲啦，又有得升啦吓。咁啊，仲有就 S&P 500啦 ，Nasdaq 咧都创咗一个新高嘅咁样。咁讲到其中一个升市原因咧，都同阿 Bao Sir 有关嘅，因为阿 Bao Sir 好繁忙啊呢排吓，即系不断喺国会嗰度咧就即系接受啲提问啊咁样啦。 咁佢啱去到參議院啊，咁當然啊，佢嘅言論咧就越講越即係令到大家有信心下半年減息。咁因為咧，第一聯儲局都係睇嗰幾樣嘢嘅啫，即係通脹究竟可唔可以去到個局方嗰個所謂目標2%咧？咁而家理論上就越嚟越有信心嘅，再加上咧就係、是。即部分咧，美國嗰啲即商業嘅地產咧，都係不景啊，又有啲壞帳啊嗰啲咁啦。咁啊，但係咧，佢哋都講就話唔可能咧影響到成個銀行體系嘅，即係暫時嚟睇咧，並不會構成一個好重大嘅系統性嘅風險。咁所以咁樣睇落去嘅話咧，就即係話經濟咧又軟着陸啊，就業市場仍然保持暢旺。咁甚至乎咧，即係講到個別啲環節啊，由零售銷售啊，整體呢一個嘅即係物業嘅按揭貸款啊，咁亦都係即係又有翻個即係一個幾好嘅情況啦。咁所以就令到大家會覺得即係繼續歌舞昇平嘅美股咧，都係反映到無論係實體嘅經濟嘅狀況啦，企業嘅盈利表現啦，嚟緊嘅貨幣政策走向同埋全球嘅資金嘅流向咧，都係繼續咧就暖賺住個美股。咁冇計啦，即係經濟又好，跟住咧息又有得減，咁所以咧就即係亦都係令到大家都會覺得仍然係即係唔敢放手嗰只啊，因為一路升嘅時間，你話即係誰願放手啊？係咪先？咁所以就亦都令到美股繼續高歌猛進咯。咁呢個都係我諗都過去都可能就係半年以嚟嘅睇法啦。咁啊，所以就。都係冇乜辦法嘅啦，不過咁亦都有啲個別嘅券商，有啲個別分析員咧都開始睇咋。喂 ，AI 嘅話咧，個人工智能嘅呢個板塊咧，就真係有少少過熱啦，就係、是、無論從一個點樣嘅角度都好，從一個估值嘅角度、技術嘅角度，又或者從累積嘅升幅嘅角度，好幾間嘅公司，即係唔好講 Nvidia 一路，哇！即係連沙特亞美嘅市值都超越埋嗰啲啦，但 係其他 好誇，真係好誇張。咁但係唔止佢噶嘛，仲有成個板塊有好多噶嘛。咁基本上就而家咧，已經係個個都逐隻捉咁啦。即係總之，同人工智能有啲關係嗰啲咧都唔理啦，照炒啦。咁的而且確係有少少泡沫出現咗噶啦。即係如果你話比起千禧年方望月，咁當然唔可以同一個比較，因為當年嗰啲公司完全冇盈利嘅，而家呢啲有嘅好多都，但問題有盈利啫，即係唔代表話佢哋可以即係繼續都可以維持喺一個咁高嘅股價同股值嘅，咁但係你話即係有冇一個好大嘅暴跌嘅風險呢？又好難嘅，因為即係的而且確，如果你問我，我真係會覺得即係人工智能咧，就同之前嗰啲咩元宇宙啊嗰啲，即係 NFT 啊，好唔同嘅。即係今時今日呢個人工智能就真係已經係慢慢成為咗，即係我哋喺生活上高咧，喺好多行業咧係已經改變咗我哋即係話生活習慣嘅一件事嚟㗎啦。已經即係等於互聯網，即係 World Wide Web 啊，即係呢一個 Internet， 亦都係即係改變咗成個地球人類生活嘅模式。即係以前唔會拎住個手機，而拎住個手機都可以做到好多嘢。咁通過互聯網係改變咗我哋嘅。咁但係而家人工智能亦都係另一波係有一個咁翻天覆地嘅影響。咁所以我會覺得就真係呢啲做王者同王者咧，佢哋又唔會話真係即係冇咗生意做，只不過係相關嘅即係行業同埋啲股份嘅股價咧，就真係叫做炒高咗。你話喂會唔會有啲？獲利回吐嚟緊出現，即係冇人敢講啊！但係而家呢一秒鐘咧，都仍然係即係高歌猛進，咁甚至乎即係嗰個人工智能相關嘅板塊嘅炒風都仲係如痴如醉，咁冇嘢嘅，咁啊就係睇住佢有冇啲所謂技術上嘅一啲沽貨信號，有嘅時間，咁即係急急腳走咧，都唔會話完全走唔切嘅，因為始終即係頭先提及過一啲即係。比較大隻啲嘅喺美國上市嘅人工智能有關嘅股份咧，即個流通量都好高嘅，即問題就係話，即有啲乜嘢 trigger 到佢哋可能會喺未來有回吐，但係而家暫時咧都仲係未見到呢個情況啦。 嗯，嗱 ，Dicky， 我哋講咗好多新經濟啊，轉個頭我哋要跟進下咧呢個舊經濟啦。咁啊，無道有偶打開報章專欄咧，見到即係隨機應變嗰四個字，咁當然入去睇下啦。咁啊 ，Dicky 講呢個穩定內房信心，咁啊促進呢個消費啊，咁啊撐經濟，咁想同 Dicky 多。讲少少入边嘅一啲环节啊，因为咧我睇到阿 Dicky Sir 嘅文章咧，有啲我觉得可以透过大电波咧，可以再深化一下听众朋友嘅关于你对内房嘅啲睇法啦。你唔介意我读几句出嚟啊嘛？因为横掂都系你写，你唔介意嘛？系嘛？ 吓，多欢迎 嘅，欢迎系嘛嗱，面对人口老化咧，咁青年失业率高企以及咧地方政府债券啦，同埋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啲问题咧，其实中央政府咧嘅工作报告都提到啦，咁居民嘅消费价格咧涨幅嘅目标咧达到3%左右啦，今年嘅新增嘅就业人数咧就1200万左右啦，咁上述嘅工作报告咧亦都冇提到咯房住不炒嘅口号，系咪有机会令到内房嗰度有一丝大家憧憬、希冀、盼望啊，可以今年有机会回稳少少咧，特别喺报交楼啊，或者即系喺一啲红线嗰度放宽方面咁啊。Dicky 就住呢个环节，我想你讲下内房，我哋都有一两个礼拜冇跟进内房呢个板块啦，好嘛？唔该。 好啊，即系如果我从呢个持平、客观、理性，而系又有头先阿 O 讲嗰只咧，一丝希冀、憧憬同盼望去形容而家黑下内地房地产市场嘅景气咧，咁我谂嗱，最简单、直接了当嘅咧就系、今次工作报告，即系讲紧内地政府喺两会期间总理李强讲嘅内容咧，咁除咗你话啊，即系头先阿 O 都讲咗啦，一啲嘅指标，譬如话通胀3%目标，嗱，咁我就觉得呢个目标系好遙遠嘅，因為客觀嘅事實就過嗰四個月，而家係有輕微通縮嘅，純粹講個 CPI，PPI 就唔講啦，跌咗好耐，即係話呢樣嘢唔會，甚至乎好難達到到噶啦。不過 OK， 目標仍然係目標嚟嘅咁樣。咁好啦，但係5%嘅經濟增長率嘅目標咧，咁大家都希望係做得到嘅，因為呢個目標已經係過去曾經喺即係疫情後嘅一兩年咧係達唔到嘅，即係話去唔到個目標啦。咁都唔緊要，因為目標始終就係一個比較係漫長而係一個奮鬥嘅目標嚟噶嘛，咁有陣時可以超越，有陣時達唔到，咁但係呢個都係繼續咧要邁向嘅一個嘅指標。咁但係睇翻其中一樣嘢想分享就係因為人民銀行譬如話發行呢一個特別國債嚇，去刺激經濟，去即係希望令到各個環節係即係好啲啦嚇，即係融資，咁咪多啲錢用咯，最簡單嘅理解啦。咁10,000億特別國債，其實如果你話睇翻啲記錄咧，過去嗰25年咧，其實係4次嘅啫。咁仲要係每一次咧，都係啲重大嘅經濟危機之後嘅，或者係例如好似亞洲金融風暴後啦，美國次按風暴之後金融海嘯啦，又或者新冠疫情，喺呢啲咁嘅即係好重要嘅經濟嘅一啲嘅動盪時期嘅，咁所以都反映得到內地政府嘅決心嘅。咁但係再者啦，就係話好啦，即係目標又係嗰句啦，定咗新增就業嘅人數，畢竟而家即係青年人嘅就業不足都係仍然存在嘅，而家新再公布嘅呢個數據剔除咗一啲在學嘅一啲青年人都好，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嘅，因為意識得到一件事就係話過去經常話房住不炒，咁但係而家冇提啦，咁冇提即係代表啲乜？就即係話其實大家都會明白到房地產唔係淨係住咁簡單嘅，佢係一種資產嚟嘅。如果房地產嘅價格係穩步上揚的話咧，佢亦都係會令到即係話財富效應咧係有一個正面嘅效果嘅，即係啊層樓升咗值。冇賣出感覺都良好咗 ,ok, 如果賣咗可能更加會獲到利，咁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就會令到即係消費啊甚至乎消費信心啊都會相對好嘅，但係你話喂如果係一個經濟體面臨住一個房地產市場持續下滑嘅問題，譬如話樓價跌好多，如果個股市又跌好多嘅話，咁大家都點啊？即係梗係節衣縮食㗎啦。咁節衣縮食，咁就當然唔會走去消費㗎啦。咁就算你話哦，唔係喎，而家內地推出一啲政策，包括汽車下乡啊、家電下乡啊，即係10多年前都已經做過嘅，而家再舊調重彈，喂，咁都好嘅，起碼都可以令到內地民眾升級啊，即係話譬如話將佢啲舊友啊、家電啊、汽車淘汰啊咁樣。咁但係都要有錢先得㗎，哦，咁唔緊要啊，補貼啊咁樣，係啦，補貼，咁但係補貼得嚟咧，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個從一個長線嘅角度去講咧，咁當然啦，最好就係話資產咧價格穩定表現，咁大家消費信心好起嚟，咁呢個就梗係當然更加正面啦。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咧，我覺得內地政府都會出一啲即係大啲嘅資料啦。當然而家即係工作報告就講咗個目標啦，咁但係講咗目標之後，咁樣點樣達到咧？譬如話房住既然不炒都唔係。即係再係繼續成為口號啦，咁即係話都容許，例如房地產市場無論係交投啊，甚至乎價格啊，都穩定翻落嚟，即係提升翻上嚟啦。咁所以相信喺未來，例如啲國有嘅即係發展商咧，可能都要肩負起啲重任，譬如話去向一啲即係話項目 譬如話啲民營企業嘅收購啊、合併啊、重組啊，咁我諗呢啲都係必定要做。咁當然啦，保障型住房又要繼續要起啦。個情況其實即係香港嘅情形而家都有啲相似㗎嚇，即係不過幸好就係內地就係個別啲大型嘅房地產發展商直情係出咗一個即係流動性，甚至乎即係陷入例如即係被清盤啊呢啲嘅情況。香港嗰啲就唔會，香港基本上咧嗰個淨負債比率咧，一眾香港嘅地產股咧，即係雖然咧有高有低啦，但係整體嚟講都係健康。咁所以又都譬如話香港反而啊，即係早前設咗辣，咁即刻啲成交咧都升翻曬，呢個都同我分析預期咧完全唔吻合嘅，即係升翻好多啊！講緊啲成交嘅即係交投嘅宗數，無論一二手都係。咁所以就係咯，呢個我諗都係要相當長嘅時間先可以。解決得到，同埋都要靠自己噶啦，因為畢竟而家即係全球嘅博弈，大家睇下即係加沙啊，睇到所謂即係停火嘅協議，基本上都好難啊，甚至乎以哈嘅戰爭啊，全球嘅博弈啊，紅海嗰啲商船受襲啊，俄烏嘅戰爭啊，即係好多嘢都係沒完沒了啊，咁所以即係唯有就係點樣啊，即係隨機應變啊，都真係好似我即係我好中意用嗰啲四字成語，有我個名嗰個字嘅，係啦。都唯有就係咁樣嘅啫，就係作為一個人投資者都係要咁樣做。係 咁啊，睇下隨機應變當中揾到一啲真知灼見咧，咁啊應該可以幫助到 散 户嘅一啲投資嘅方向啦。好啊，最後就接近五分鐘時間 ，Dicky 同我哋跟進埋港鐵嘅新出嘅呢一份業績啊，咁樣啦。去年咧就小賺21% 啊，咁都知道港鐵除咗做公共事務啦，咁佢都係即係有地產項目發展啦，咁樣咁啊物業嘅利潤咧跌咗80%。咁样嗱，呢啲咧就一阵 Dicky 再讲。咁啊，港铁都有一样关我哋金融业界事嘅一样嘢，就系呢个打风啊，落雨打风开工嗰个港铁话承诺都会派出班次啊，等金融业界嘅朋友仔可以搭铁翻工咁样啊。咁啊 ，OK， overall 嚟讲啦，交俾 Dicky 帮我哋讲埋港铁呢一份业绩啊，好嘛？唔该你。 唉，昨日都見咗佢哋管理層。咁講到港鐵呢，其實嗱，即係你問我講業績收唔收貨，我都收貨㗎啦。真係如果我哋講嗰個集體運輸工具嘅營運商，講無論係即係話行即係所謂嘅準點嘅程度啊，服務嘅質量啊，咁我都可以好斗膽講，肯定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好。因為當你搭過例如倫敦嘅 Tube 啊，你坐過 Toronto 嘅 Subway 啊，你去過 New York 咧，咁你就知道咩叫做好噶啦咁當然啦，喺香港生活，你就梗會覺得竟然十號風球唔開車，咁即係總係會有啲主觀嘅要求願望啦。不過咧，集中講翻業績，營業額升19%，盈利咧跌20%，咁而物業發展嘅利潤咧就冇計啦，都跌咗成80%咁多。咁內地業務咧，其實亦都係叫做蝕少少啦，咁樣咁好啦。頭先講呢條大數咧，其實最令到大家失望嘅，可能就係物業發展嗰度，咁都冇乜計仔嘅，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而家譬如話佢哋有啲例如本來諗住拎得出嚟嘅小豪灣車廠啊，即係而家就係點樣咧？有個情況就係喺過往哇，你又做到塊地啦，你又有個項目啦，仲要係物業上蓋，咁係好吹之若無嘅。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你諗啊，連政府賣地都即係拍唔出咁。咁嗰只，即系而家喺呢刻咧，就有少少变咗。之前谂住揸住面粉咧，就哇发达啦，因为咧面粉会变成面包。但系而家咧面粉咧就变成一个负累，因为咧即系嗰个焗炉咧都焗唔起面包。而家就直情唔想，即系猜都唔想猜住啊！大家都咧，不如唔好搞啦，面粉摆喺度先。因为你猜完啲面粉咧，你焗完啲面包出嚟，其实都冇人买嘅，所以大家咧就唔走去买面粉。即系我谂我一个好简单嘅比喻就系咁。咁所以即系喺未来咧，佢哋都话即系都系要一个审慎嘅派息政策啦。咁同埋，因为港铁1979年就通车啦，间公司就1976年成立啦，咁即系45周年啦。咁大家都有计噶啦。喂，咁系咪会派特别息啊？咁佢哋即系都讲话，即系而家咧就系要审慎考虑下，即系息继续派，但系你咪系特别息咧，呢个就真系仲系研究紧。咁不过咧，起码咧睇得到就系佢哋旗下啲商场物业咧，就有个别都旺丁旺财嘅。嗱，我唔卖广告啦，但系大围某商场咧，就即系我都实地都考察过自己都，哇！即系好多人，我只可以用好多人嚟形容。香港唔系咁多时候见到好多人嘅，尤其是周末咧，嗰啲人好多都系北上咗啊，去咗咩嗰啲批发式超市啊咁。咁但系都真系好多人流嘅。

1747年，法国工程师弗朗索瓦就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鱼钩了。他利用在橡胶木上面得到的胶鱼，再将布鞋和外套放在这种胶鱼的溶液入面进行浸泡的处理之后，就可以起到防水的作用了。不过为什么他又知道这种方法有效呢？原来是因为苏格兰的橡胶厂入面有一位叫做麦金托甚恩的人，他每一天生活都非常困苦的，连遮都买不到，每逢雨天的时候只可以冒雨翻工和放工。有一天他就将这些橡胶汁不小心搞到整条裤整件衣服都是，怎样抹都抹不走，就唯有穿着这件污糟的衣服回家。室外呢就当然落紧雨了，他回到家又发现，咦，原来穿在里面的衣服一点都没有湿、哦，原来就是因为这种橡胶的汁液令到这些衣服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于是他就索性将所有的橡胶汁涂满了整件衣服，这一件也是世界上第一件的胶布雨褛了。也都是因为他得到灵感，所以弗朗索瓦就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雨褛了。原来雨褛是因为这样而被发明的。其实现在多了很多的避雨工具，不知道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不过大家记得不要只是买即弃的雨褛，记得要重复使用啊。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大家一起试下学习用 AI 啊。 学紧噶啦， 日日都学啊，呢、這个 好努力噶啦，都几难用嘅有啲 AI 程式、啊。 即系今时今日咧，如果你再太过抗拒呢一类型嘅话咧，AI 啊或者软件啊，去到帮你日常生活嘅话咧，就好容易咧就同社会嗰个步伐咧就唔成正轨啦。 系啊，而且而家 AI 多咗好多唔同类型啦，除咗聊天机械人之外，有啲就系直接帮你生成一啲影片啦、 啊， 或者帮你计数啦，等等等等。咁所以如果系用唔同嘅 AI 咧，其实反而会知道更加多。咁成个社会而家进步到咩位啊？ 系啊，真系好厉害啊！人工智能咧，真系帮助到我哋咧。无论系头先船仔讲嘅剪片啦、啊，或者翻译啦，以至咧喺写稿啦，甚至乎有啲大学生我哋做功课啦，咁都帮咗好多啊！真系 系啦，唔好成个 copy and paste 啊， 系咁计啦，点都要加啲嘢改啲嘢。 系啊，你用 AI。做功课其实学校都会用 AI check 翻你系咪 AI 嚟， 冇错啦。 呢个提一提啊， 正所谓 AI 嘅对决系咩咧？ 系 你又 AI， 我都 AI。 咁究竟边个 AI 嘅 system 劲啲咧？系咪最后去到大家斗货金咧？嗱，唔知我哋睇下时代浪潮嘅推演啦吧。 晨光影城。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星有商业罪案调查科督察梁佩君 Christine， 以及咧就系证监会中介机构部发牌科总监兼金融科技组主管黄乐恩 Elizabeth， 为我哋介绍咧就系警方以及咧就系证监会喺打击投资骗案方面嘅工作噶。咁啊，同我哋讲解一下咧呢个监管制度，特别咧就系作为投资者喺参与虚拟资产投资嘅时间，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早晨 Christine， 早晨。Elizabeth， 小白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我是 Christine。 两位早晨啊，各位大众早晨，我是 Elizabeth。 咁喺冇几耐之前啦，我留意到警务处公布咗咧就系2023年罪案数字，咁当中提及投资骗案有上升。Christine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现时嘅情况系点啊？ 梗系可以啦。我哋近年本港嘅诈骗案数字急剧上升，去年2023年全港录得超过39,000宗诈骗案。比上年增加了 42.6%， 其中接近70%是属于网上骗案，包括网上购物、投资骗案、钓鱼骗案、求职骗案、社交媒体骗案。其中投资骗案有6,330宗，比2022年增加了 1.2 倍。小白，最得人惊的是投资骗案的损失是这么多种骗案里面最高的，总共超过59亿港元，占所有诈骗案损失金额的60%。 喂，睇嚟投资骗案嘅情况咧都非常之严重。嗱，每一单嘅投资骗案里边啦，受害人都系随时输身家。诶 ，Christina， 我大唔大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呢？有冇啲乜嘢建议俾市民，千祈唔好做下一位嘅受害人呢？ 其实投资骗案受害人咧系一视同仁嘅，无分职业、年龄、收入，由专业人士到清洁技工都曾经堕入投资骗局。听众要保持警惕，不要以为自己有学识、有投资经验就放下戒心。 咁唔知道警方就呢一个嘅形势有啲乜嘢新嘅措施呢？ 有见及此，我哋警方加强宣传教育大众，提高大家对投资骗案嘅预防意识。近呢几个月，我哋推出咗几个新措施针对骗案，尤其系投资骗案，包括。警方在2022年推出一站式诈骗陷阱搜寻器防骗伺服器，并在2023年的2月推出手机版防骗伺服 App。 不知道为什么会叫做防骗伺服 App 呢？ 顾名思义，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搜寻器看穿骗徒的埋伏，令市民不要受骗。防骗伺服 App 在上年2月15日首先推出，当时主要的功能包括即时评估诈骗风险、查阅及分享防骗资讯，同埋接收最新的推送消息，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功能加强市民防骗意识。警方明白到市民工作繁忙，遇到陌生的来电或者网站的时候，未能够主动逐一查证，只要一个不留神都随时可能成为受害者的。 我星期一看新闻，听说你们这个 app 有新的功能推出。没 错，在上个星期升级版的防骗伺服 app 正式推出，当中加入了三大新功能，包括可疑来电警示，可以自动辨识诈骗来电；第二，可疑网站侦测，可以自动识别诈骗网站；以及第三，公众举报平台，令市民可以及时举报诈骗陷阱。市民现在可以免费下载升级版的防骗伺服 App。 骗案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警方在反制措施都真的要推陈出新才行。不过打击骗案应该是全个社会都要一起做的事情，不知道警方有没有跟其他的持份者合作合力防骗呢？ 你说得很对，我们警方另一项与投资骗案有关的措施，就是在上年11月下旬与金融及银行界共同推出第一阶段的可疑警示机制，将防骗伺服器的资料库和转数快的平台连接。市民在使用转数快的时候，如果收款者的手机号码、电邮地址或者转数快识别码和市民向警方的诈骗举报有关，就会被防骗伺服器标记为高危有伏。在转账确认页面上将会出现这个警示，提醒市民诈骗风险。警方留意到骗徒会指示受害人入钱到一些本地个人银行户口，声称是用来充值相关的投资户口。若然市民下载和使用防骗伺服 App，又或者在转数快度转账，就可以大大减低受骗的机会了。 好，等我一阵间即刻更新试下先。除了警方，我知道证监会最近也有新的措施，针对投资交易平台。有时也会看到证监会标志那只鹰就在宣传品出现的。今天难得就有证监会的嘉宾在这里，我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就问清楚。首先要问一问 Elizabeth， 特区政府和证监会基于什么原因要将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纳入监管呢？ 是，咁证监会见到虚拟资产嘅活动咧，涉及好多嘅风险啦，咁又包括咗投资者保障方面嘅隐忧嘅。咁虚拟资产本身我哋见到咧，就会有欺诈嘅风险啦，亦都极高波动性，流动性又唔系好高，咁所以就容易有市场操纵等呢啲咁样嘅问题。咁而我哋亦都见到交易平台方面咧，都有风险嘅，例如好多交易平台咧都冇妥善咁样去保管客户嘅资产嘅。咁所以我哋见到投资者去买卖虚拟资产嘅时候咧，其实都比较系一个投机性咁样嘅一个投资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呢样嘢就觉得，如果真系要买虚拟资产嘅话咧，其实我哋都系希望公众咧系用翻证监会持牌嘅中介人去做呢样嘢嘅。咁所以我哋就引入咗一个嘅全面嘅监管框架咧，希望就系将所有嘅虚拟资产嘅活动咧，就摆喺我哋嘅持牌中介人嗰度嘅。咁但系 我哋見到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呢一個業務模式咧，就喺香港就比較普遍，同埋都係發展得比較成熟嘅其中一個嘅虛擬資產嘅活動。但係證監會就冇權去監管呢啲平台嘅，咁所以證監會咧就同特區政府咧就決定要設立一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嘅發牌制度。而呢個制度咧，就喺2023年6月1日咧，就正式生效啦。 Elizabeth， 我哋了解到啦，喺呢一個嘅監管制度底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如果要繼續喺香港營運，咁啊需要喺今年嘅2月29日或者之前咧，就向證監會提交牌照申請嘅。咁啊，今日呢個限期就已經過咗啦。咁啊，冇提交申請平台要點樣做咧？ 係嘅，冇錯嘅。咁我哋喺呢個新嘅發牌制度咧，就2023年6月1日生效啦。咁但係制度下咧就設有1年嘅過渡期。咁喺發牌制度生效之前咧，如果已經喺香港營運到嘅交易平台咧，其實佢係可以喺2024年5月31日或之前咧，就繼續喺香港繼續營運嘅。咁如果呢啲平台係想過咗2024年5月31日都可以繼續喺香港營運咧，咁佢就需要喺2024年2月29日或之前咧，就向證監會申請牌照。咁如果呢啲現有交易平台冇喺2024年2月29日之前向我哋證監會申請牌照咧，佢其實係要需要喺2024年5月31日或之前就有序地結束香港嘅業務嘅。咁而過咗2024年5月31日咧，其實佢就唔應該繼續喺香港為投資者提供虛擬資產交易嘅服務噶啦。 咁如果我作为一位投资者，想知道有关我使用嘅交易平台嘅牌照状况，唔知道我有啲乜嘢应该要做呢？ 投资者咧就应该上一上证监会嘅网站，咁我哋喺上面咧就有一系列嘅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嘅名单嘅。咁呢啲名单咧就包括可以睇到边啲平台系已经获证监会发牌啦，同埋边啲平台已经提交咗牌照申请嘅。咁目前咧，暂时就有两间交易平台咧系获得证监会嘅牌照嘅，咁系可以向零售投资者提供比特币同埋以太币嘅交易服务嘅。如果依家投资者用紧嘅交易平台咧，你见唔到佢嘅名喺呢一个嘅获发牌嘅名单或者提交申请嘅名单嘅话咧，投资者咧就应该要做好准备啦。咁例如咧，就应该结束佢哋喺呢啲交易平台嘅账户啦，或者佢應該轉去持牌嘅交易平台咧，去繼續做買賣。我都想提提大眾咧，就係咧，就算一個交易平台咧係喺證監會嗰個提交咗申請嘅牌照上嗰個名單度咧，都唔一定會係成功獲得我哋證監會發牌嘅。咁我哋有機會係拒絕佢嘅申請嘅。咁如果呢啲交易平台嘅申請俾我哋拒絕嘅話咧，其實呢啲平台都係需要喺3個月內咧，有序地結束佢喺香港嘅業務。 咁喺不受規管嘅虛擬資產平台上面交易，唔知道又有啲咩風險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聽眾講講啊？ 咁我頭先都講過，其實我哋見到虛擬資產就涉及好多風險啦。咁所以證監會推出呢個監管框架嘅時候咧，都引入咗好多嘅規定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投資者如果要買賣虛擬資產咧，就去我哋持牌嘅交易平台去保障自己嘅權益嘅。咁我哋有啲咩規定呢？就例如我哋要求個交易平台要穩妥保管客户資產啦，要避免利益衝突啦，同埋要預防市場操縱等嘅問題嘅。咁而冇就規管嘅交易平台呢，或者聲稱住喺海外呢係有監管機構去發牌或者註冊嘅呢，其實呢啲平台呢都係繼續有風險嘅。因為好多外國嘅地區呢，其實佢對於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嘅監管呢係比較輕手嘅，咁係冇特別嘅投資者保障嘅措施嘅。咁所以如果喺海外嘅平台或者一個不受監管嘅平台上做買賣咧，其實存在好高嘅風險嘅。因為呢啲平台就會缺乏透明度啦，佢嘅運作未必好穩健啦。如果個平台執笠啦，或者停止運作，或者就算有欺詐或者違約或者失竊等咧，其實投資者咧可能係全數損失佢存放在喺呢個平台上嘅虛擬資產嘅。咁同埋，因為如果喺外國嘅話咧，咁就會有跨境嘅問題嘅。咁可能投資者咧都比較難去提出任何申索啊，或者經法律途徑去獲得賠償嘅。咁如果呢啲平台同香港冇聯繫咧，其實警方或者監管機構咧都好難去提供協助嘅。咁所以都係講翻，投資者如果真係想買賣虛擬資產咧，就應該用翻證監會持牌嘅交易平台。 Elizabeth 都讲得好清楚，咁但系如果投资者真系有兴趣投资虚拟资产，唔知道有冇啲咩特别嘅地方需要留意嘅咧？ 咁首先咧，我哋都话投资者系要做功课嘅。咁虚拟资产咧个风险系几高嘅，咁佢都有好特别嘅特性嘅，咁啊同可能普通嘅股票啊都有啲唔同嘅。所以咧，如果真系有兴趣去试下投资虚拟资产咧，就一定要做足功课啦，同埋小心考虑自己系咪真系可以承受到个风险嘅。咁如果系唔能够理解晒虚拟资产入边嘅风险啦，或者你不能够承受个损失咧，就唔应该去做买卖嘅。咁我哋证监会旗下嘅投委会咧，都发布咗一系列嘅有关虚拟资产嘅投资者教育刊物嘅。咁都系希望咧，就系话到俾投资者听有啲咩嘢风险要注意嘅。咁如果想了解多啲咧，就可以去浏览我哋嘅投委会嘅网站。咁另外咧，我哋见到其实虚拟资产投资嘅骗案咧，近年就大幅飙升嘅。咁所以大家都需要保持警惕。咁要记住呢、這个世界上咧，系冇样嘢系一定系赚嘅，同埋系冇嘢系一定有极高嘅回报，但系唔需要输钱嘅。咁亦都要小心，就係好多坊間就會有啲專家就話俾啲投資 tips 俾你嘅，咁大家都真係要留意一下，呢啲全部都可能係詐騙嚟嘅。所以大家都可以上證監會嘅網站啦，我哋亦都有一份叫做可疑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嘅名單嘅，咁而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警方嘅防騙伺服器啦，同埋就係反詐騙協調中心嘅騙案警示，咁就去辨識邊啲係可疑嘅平台。咁就去提防呢个骗局嘅。咁最后啦，咁正所谓重要嘅事咧，就要讲三次。冇牌嘅交易平台咧，真系带有好高嘅潜在嘅风险嘅。所以无论做咩投资都好，投资者都应该系用证监会持牌嘅交易平台或者公司去保障自己嘅权益嘅。咁如果投资者有意买卖虚拟资产咧，就应该先上证监会嘅网站睇翻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嘅名单。去了解边啲平台系攞咗证监会嘅牌照嘅。 咁市民咧记得留意啦，唔该晒 Elizabeth 同埋 Christine 同我哋介绍咗咧就系咁多预防投资诈骗方面嘅工作，咁大家都要保持警觉，唔好做下一个受害人啊！咁而家咧去到节目嘅尾声啦，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咁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 懒理佢， 告发佢，就割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啦喂，贪心会害你一世。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九点零七分，星期五嘅早上啊，我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道指有得升啊，升13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41点啦，标指升得最多，升52点啊。按比例计算啦，当然系咁啊。个股方面睇翻咧 ，Nvidia 升穿咗$900啦，高见咧927.67啊，吓系表现最好嘅道指成分股。港股 ADR 都会有得升，升翻82点到啦。咁啊，睇下今日可唔可以维持个升势啦。琴日咧港股啊跌咗200点落嚟啊，今日如果有机会收复失地咧，散户股民就可以过一个 Happy Friday 啦噃。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大壮咪喺度 w 呼一下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今日咧都喺今日星期上边啊，见到有好多嘅新闻消息嘅报纸都卖咗咧，都几多关于咧就系交通上边嘅一啲问题。 系咯，之前提完又提，硬系重复发生嘅。 系 啱啱一钟就系话啊，有架的士撞完个铁骑士系嘛，咁啊撞到人哋就死亡咧，自己走咗去，不过捉翻啦。 系系系呢个。 再早两日咧，就一钟咧就好多人都。即系周围都睇到啦，电视都影翻出嚟啲片段咧，就系咁两架汽车啦吓，一个计程车同埋一架私家车相撞。 嗯 之后咧就系两个司机落车，啊喺度佢哋叫咩讨论啦吓，咁跟住后边嘅大货车唔知点解咧直撞上嚟，搞到暂时咧系一位就去世啦，另一位系重伤添咁嘅。乜嘢线都好啦，因为始终咧你好难预期其他啲驾驶者每秒钟都咁审慎啊嘛。咁一次意外咧就致命好大件事。咁其实较早前喺呢个大榄隧道出边咧，又系试过雷同嘅事情，又系私家车司机落咗车咧，俾后边嘅车咧系撞到系去世嘅。 哎呀，呢啲 咁啊，亦都有人咧就有时候多口就问，究竟啊政府有冇乜特别提话？如果遇到事之后要点样做？咁其实唔系嘅，运输署本身都有啲意见咧写咗喺树，不过就可能嗰个宣传问题啦，大家有冇去留意嘅啫？咁亦都有人问咧，就咁停咗车之后，好似有啲法例咧就话唔可以喐车噶嘛吓。 系啊， 点样搞咧咁嘅样吓？咁其实咧，如果系咁咧，之前都提及过啦，即系。遇到交通意外，即系个车辆个司机有咩责任咧？吓，系有条例写晒一说嘅。 系咪净系好似譬如有啲传媒所讲嘅，如果喺呢一个嘅叫做碰撞上边冇人受伤嘅，就大家尽量将个车或者个人都移去啲侧边嘅地方。咁如果有人受伤嘅，又系咪又系即系唔喐得啊？又系要影响搜证啊，各样嘢。咁呢个真系要预闻其详、 啊。哦、啊，即系亦都有啲人就话，冇、人受伤嗰啲咧，直头系不如各自如果倾。掂数系嘛，即系逐啲讲，咁啊唔使报警添，系唔系咧？咁样 私了咁样， 系咯，不如索性睇下条条例啦，咁、样吓。咁、凡系香港即系揸车呢个道路交通条例咧，374章咧，其实覆盖好多嘢噶啦吓。咁我哋集中睇个第56条咧，就叫发生意外时啊，停车的责任吓。 系 咁啊，依例直说啦吓。咁佢话凡系因为有车辆喺道路上边有意外发生。咁仲有几个条件喎、第一嗰、个司机呢本身就冇身体受伤。咁、然之后呢不过譬如个车本身有损害或者啲指明动物呢有损害咩叫指明动物呢佢又列得出嚟㗎喎。 係咪野猪马骝我估㗎啫係咪狗啊呢啲係咪 猫同狗呢我哋预期㗎。咁呢啲指明动物呢个英语叫 specified animal 呢仲有喎有马啦。 有马 牛啦。係呀驴啦。驴啦。 驴。 羊啦。猪啦。山羊啦。咁有几多架车呢即係除咗广大普罗马迷会留意到嗰啲一齐混下啲马仔之外咧吓，就有冇其他车辆？即系我就见到啲猪车都有嘅。 猪车都羊真系比较少见咯，而家 吓。不过留意到就系啦吓，咁其他啲山羊啊、驴啊、驴嗰啲咧就系以前有啲军部系嘛，都会用下啲驴嘅，咁但系而家少见。但点都好啦，条例就咁写啦。即系话如果司机冇受伤，但系咧。个车撞亲啊，上面有啲动物坐度整亲啊，仲有其他唔系属于车辆嘅嘢，即系可能碰到街边个水喉啊，定系栏杆咧，咁嘅话咧，个车辆嘅司机系必须停车嘅，即系唔可以走咗去嘅，咁啊，即系佢当时立法者就好眷顾啦，即系除咗人之外咧，其他人受其他动物受伤就唔好话当冇嘢咁样。 明白明白。 啊，咁呢、這个停咧吓，仲、有个就系话。如果咧系有呢啲咁嘅意外发生咧，个司机如果被要求嘅时候咧，就需要向警务人员啦，或者任何有理由提出要求嘅人，我相信系包括另外嘅肇事车辆嘅司机啦、或者有啲行人不幸，即系如果嗨到啦、意外啊嘛，或者当地嘅管理人员咧、管理员啊咁样样吓， 系 咁、总之有合理要求咧，佢就提供自己嘅姓名同地址俾人噶啦。而且仲有车主嘅姓名地址， 系 咁仲有就系个车嘅识别码，相信车牌啊就地都睇到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如果有任何理由咧提供唔到咧，唔提供嘅话咧，佢、就要24小时之内咧、向就近警署、或者任何警务人员咧、就要去报告噶啦。 即系 report 翻件事啦，系啊。 系啦，即系话你俾唔到现场，俾唔到，譬如你话四夜无人，我撞不幸咁啊，撞到支电灯柱咁嘅样吓。咁啊，要盡快向警署咧去報告咯， 係即係係 report 翻啦，甚至賠償呢個就後話啦。總之起碼你講翻件事先， 咪馬上就要即係做呢樣嘢，即係個即時嘅責任喺處啦。係咁、啊、如果你現場又唔話俾人聽，24小時又冇向警署去報咧，咁將來就本身係一條罪嚟嘅。 哎呀，咁呢個就要小心啦。不過嗱，我好奇，我想問多下大眾咪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譬如真係好似交通意外，譬如啲車喺中線咁，然後啲司機咁佢又真係又落車，甚至乎有啲壞車嘅時候喺個馬路中間，佢司機落咗車，然後就指揮現場嘅交通，你點樣行啊？後面啲車點樣過？其实一般市民应该是没有这个责任去到指挥现场的交通的，是 法律上责任就没有的，不过你看运输署那些给出来的意见呢，当然是视乎不同的交通情况，他就说你最好的车呢就停在一边打死火灯，另外呢在车后大概50米地方呢就摆回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呢、以前那些贵价外国、入口进口车两种大大个三角形挂喺个车尾箱，好似系身份象征咁啊嘛，据讲吓。 系啊，一打开已经反光噶啦嘛。 不过有点样嘅情况可以攞住嗰件嘢行50米，摆喺度去提示后边嗰啲车咧咁嘅样吓。咁其实你话要深究就唔该，而家啲箭嘴车咧就唔好即系咁近先，你俾人知道嘅箭嘴车真系停唔切拎撞埋去啦，呢啲可以。有進步空間咧，講開又講 啊。咁啊真係啊嚇。 不過另一方面咧，就係除咗咧頭先以上嗰啲責任之外咧，若然牽涉到人受傷嘅話咧，就無論如何咧都要係向警方報案嘅啦。即係24小時，即係除咗頭先所講話現場提供唔到資料之外，先要去差館咧。即使提供咗資料俾差人咧喺現場嚇，咁但係都要係24小時之內咧，就去報。當然咧，現場嘅差人就唔使再報啦。但係即係譬如同個管理員或者對方司機講咧，就唔該自己都要去警察局咧係報嘅。往後仲使唔使跟進咧？就往後嘅事啦，係咪樣？咁、但係另外就問開就話，依架車咁停咗喺度。是不是不動得車呢？咁咁連續落呢有另外一條條例嘅，咁就話嚴重意外裏面嘅證據嘅保存，咁佢話除咗如果啲車輛呢係導致到呢有任何人死亡或者嚴重受傷呢、又或者啲車輛或者有啲物件呢，即係車輛嘅嘢呢、受到嚴重損害呢，即係撞得好，逐啲講撞得好金，係咪？咁除非得到警務人員授權啦，否則唔可以移動啦，亦都更加唔可以干擾任何嗰個意外上面嘅車啦，或者車輛任何部分啦，做一啲毀滅、更改或者隱瞞啊，嗰啲任何證據。嗱，而家最興嗰啲 dash cam 啦，嚇， 係啊， 如果你係有人係搣走佢啊，或者遮咗佢啊，揾件衫冚住即係搏。阿 Sir 睇唔到呢啲， 或者即刻攞个 SD 卡出嚟，又唔知道你掉咗去边度扮老啊，系啊，诸如此类。 咁嘅时候咧，就都本身系犯罪。咁你睇下呢条例都话唔准喐车啦吓，逐啲讲。其实目的就唔系想乜嘢，又唔想咧系破坏到个证据嘅。咁但系用翻而家嘅角度去睇，其实因为架车喐走咗，迟啲啊，再有人嚟调查嘅时候咧，睇翻啲痕迹就唔可以。咁清楚知道件意外嘅經過㗎嘛。咁但係如果而家本身係有所謂 car cam dash cam， 有架啲汽車行車記錄儀，仲有其他嘅車輛都拍攝到，仲有現場亦都好多時係裝置咗啲閉路電視呢，咁、如果你話兩害取其輕啊，兩架車停喺路中間啊，咁無論個司機喺返嗰個車裏面或者行出嚟呢，都可能有危險嘅。 哎呀，系啊， 咁所以佢即系移动，譬如如果两个我唔知道用咩方法咧，真系大家互相系可以沟通到，不如停埋一边咧、甚至乎有啲所谓啲路边嗰啲碑位，唔系中文啊，英文啊，即系你可以俾啲车停下啲地方咧，安全情况下落埋车行上去先至倾咧，就安全啲。 系咯， 若果咧系有乜指控咧，话喂做咩喐咗车咧，其实个条例里边咧都有写嘅。佢話：如果有人係喐咗車，即係移動或者干擾車輛嚇， 咁而後來嘅提起嘅法律，真係有人告佢咧，法律程序裏面咧，如果被控嘅人證明到佢喐，即係移動咧，嚇啲干擾嘅車輛係為咗啊挽救性命啊，滅火啊，或者應付任何其他緊急事故咧，係屬於免責辯護嚟嘅。換言之係法律咧，立法者都有諗埋噶啦。即係如果假如佢喐車有道喐得有道理咧， 係 都情有可原嘅。 咁係咁，你真係著曬火咁，你唔通你唔搬走入邊嗰個人，或者搬走入邊嘅一啲重要嘅嘢去到幫手破滅個火咩？ 我哋都見過有啲畫面，就係架車擸住個老人家咁嘅樣嚇。咁當然係唔係要移動架車咧，就要醫務人員先話得到啦。不過有啲人就建議勇為一齊抬架車，就唔好擸住個傷者咧。都有嘅，唔通你告佢哋话佢哋喐车咩？系嘛？啱呢啲就系即系喺嗰个检控或者执法嗰方面嘅角度咧。我自己本身都试过一次咧，就喺个回旋处咧，就系、是、俾另外一架车撞咗啦。咁、我当然就洗埋回旋处一片啦，就清埋个太太，快啲离开，就走咗上去啲。你知回旋处有啲石墩啊、草丛啊嘛。咁另外一架车咧就唔知本身系咪唔知啊，定系想走定系点咧，行远咗。咁佢去咗条即系回旋处连接嘅支路咧，咁都起码成八个车位嘅。 哇！ 咁嗰位司机咧就停咗落嚟咧，就有落车嘅。咁但系咧佢就冇话就行翻上个石凳度，仲系喺翻架车后边啊，前面睇下。 哇！ 所谓中文不旋种咧，后边另外一架货车咧。真系撞落佢嗰度， 哇！真系危险啊！ 咁即系一宗意外之后咧，有第二宗意外，所以警察嚟到咧就系要调查两宗意外，有两个 report 咁嘅样。后边嗰个真系唔知点解行条支路直线噶嘛，八个车位都好似睇唔到噶嘛，直撞埋去。 系去到呢啲位啊，真系乜都睇唔到。 系啊，我仲睇到咧，即系前车嗰个司机咧，佢好彩呢次唔系企喺车尾，系企喺侧门嘅树。咁佢探头入去自己里边，唔知咪睇啲货物咧。咁后边架车一撞之后咧，佢个头咧睇个画面就好似乒乓球咁啊！ 哎呀， 左撞右撞之后，佢晕陀陀咧就坐咗地下。 系， 好彩事后都冇事吓，可以上庭做被告啊！ 咁啊，所以咧呢个时间真系交通安全啊最紧要啊！遇到交通意外嘅时候咧，咁啊大撞咪嗰啲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咁啊。最紧要就唔好用到呢啲咁样嘅常识，平时揸车咧就系安全第一，咁啊就 冇乜事，冇揾过嚟做一心机听。 好啊好啊，冇乜事咁，我唔打扰你啦 吓。我揸车嘅时候都会隔篱啲朋友讲紧咩嘢，我话三个字：交通，交通，交通，揸咗车先啦。 知道， 其他嘢摆埋一边啦。 好，唔该晒大众威 ，OK， 拜拜。 多谢小白，拜拜。 开 party 嗰阵有冇数过饮咗几多支红酒？而啲酒塞你又会点处理呢？红酒塞除咗可以用嚟练咬字之外，原来而家有人将佢升级再做，变成为原子笔，而做法亦都相当简单，喺屋企自己都做到噶。只要三四个嘅水松酒塞、胶管、原子笔芯同埋热熔胶就可以做到啦。首先将酒塞幻切成四份。每嚿大概两 cm 左右，然后在酒室中间打窿，放入胶管，将酒室穿满成条胶管之后，放埋笔芯入去，就可以用热熔胶枪封咗个口佢啦。下次开完 party， 记得唔好抌晒啲红酒室，攞嚟做翻几支独一无二嘅原子笔放喺屋企都唔错啊！一齐为环境尽一分力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闯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七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 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车 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时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车内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 听过有洪家豪的作品，名字叫做黑玻璃、 神光追踪三十一。 来到3月8号星期五，我们依然找你。祥早晨，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的10点半有什么看呢？ 咁就送俾大家《闪耀吧中华文明》，闪到嚟最后一集啦。咁啊，主持人啦，演员陈坤咧，继续带大家去考古。上一集咧就带大家去个睇嗰个叫做殷墟嘅一个考古现场啦。今集继续去嗰度寻幽探秘啊。嗱，咁啊呢个殷墟咧就系中国啊商朝后期王都嘅遗址，即系而家嘅河南安阳市嗰度嘅。咁啊上一集咧就带大家去过呢个旧嘅王都废墟嗰度咧，就揾咗嗰啲青铜嘅古鼎啊，就是、一个中国嘅一级文物啦，认识下嗰度上面嗰啲甲骨文。甲骨文咧，而家我哋都仲未破解得晒嘅。咁啊，今集继续啦，同大家去到呢个殷墟嗰度，就跟住一啲专家学者去到认识下甲骨文。咁今集咧就带大家睇下，头先讲殷墟系商朝嘅王都嘛，佢哋原来喺嗰度揾到一件咧，比商朝更早期，系夏朝嘅一个陶瓷樽。咁上面咧就寫咗三個字嘅符號啦，咁就係甲骨文嚟嘅。咁嗰個背後咧，原來都有一大段古仔嘅啦。今次呢一個陶瓷樽嗰個發現嗰啲文字咧，嗰個古仔咧首度公開嘅啫。咁一個從來都未公布過嘅一個考古嘅發現啊。咁大家如果想認識多啲呢一啲甲骨文嘅知識嘅話咧，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閃耀吧中華文明》嘅最後一集啊！ 我對於商朝嘅認知咧就係《封神榜》，雖然封神榜啲神咧系都系神话啦，咁但系其实佢都系有一啲历史嘅成分嘅。我记得我好中意睇纣王同埋妲己咯。 你中意睇阿子成大哥做戏系嘛？ 系啊，我都系睇嗰辑噶。 系，都系一个好大嘅经典嚟嘅。 系啊，同埋我细个咧，以前有图书馆，即系我真系会每一个礼拜特登去借晒中国嗰啲江湖小说去睇，即系譬如嗰啲咩《西游记》啊、《封神榜》啊嗰啲，我一早就睇晒。 嗯，犀利、啊，喂！第日监制开呢啲中国文学嘅嘢咧，等我建议下揾阿船仔做主持先。 哇，多谢你啊，可以啊，好中意睇呢啲噶。咁所以如果大家都系想了解更加多啦，尤其是譬如甲骨文咁样，可能大家嘅了解都系一啲象形文字，或者系发现入边可能有好多都系形声词，究竟系点样构造嘅咧？就一定要留意翻最后一集嘅十点半《闪耀吧中华文明》啦。去到星期六嘅3月9号下昼6:20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一个新节目啊，叫做传媒初体验种子教育计划。咁你呢个节目呢短短地10分8分钟嘅啫。咁讲咩嘅呢？咁原来呢个传媒初体验种子教育计划呢，就係我哋香港电台专登呢为香港嗰啲学生呢提供一个传媒教育同埋影子实习计划啊，就等佢哋呢认识下，即係透过呢个计划啦，认识教育下佢哋呢一啲传媒嘅操守啊，正確同埋健康嘅传媒信息嘅，俾嗰啲校园记者啦，或者第日有志投身做传媒工作嘅一啲同学仔，真係透過實踐認識下我哋傳媒工作。咁啊，成個計劃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內容，好多唔同階段進行嘅。咁啊有講座啦、工作坊啦、一啲實習機會啦、模擬嘅採訪啊，同埋短片比賽等等。透過咧佢哋嗰啲學生咧，去到我哋香港電台唔同嘅部門工作。船仔可能你都有撞過佢哋噶啦。咁啊，佢哋喺電台部啊、電視部啊、製作部啊等等地方嗰度實習同埋學習。这个节目呢就是 cover 返佢哋呢一个计划里面佢哋实质上学过啲乜嘢嘅。我哋会剪成十集八分钟嘅节目，等我哋大家呢都知道呢啊，新一代嗰啲校园记者佢哋好大机会做传媒㗎嘛。咁究竟佢哋学到啲乜嘢呢？佢哋喺香港电台喺实习过程里面学到啲咩呢？想知道嘅话呢，由听日开始啦，咁逢星期六嘅傍晚6:20咁就有呢个节目，咁大家可以认真观摩一下啦。 咁佢都幾幸運喎，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咧，其實都對傳媒行業係有興趣嘅，我都嗰陣時都知道有呢啲計劃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冇試過，冇呢個機會去真係試一下呢個，譬如香港電台嘅工作啦，尤其是入到嚟做咧，係好開心嘅喎，因為真係可以同唔同部門嘅人一齊試一下合作啦，同埋作為一個傳媒咧，又有佢嘅責任同埋好玩嘅地方，咁佢哋都幾開心喎。如果你細個都有呢一啲計劃嘅時候，你會唔會試一下參加咧？ 我谂都会、哦，不过我细个就冇咁幸运啦。咁但系而家有呢个机会喺呢度做咧，咁都叫做老怀安慰啦。 系、哦，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想知道究竟佢哋系会做啲乜嘢啦，究竟安排咗啲咩节目俾佢哋试下咧，就记得留意星期六嘅傍晚6:20传媒初体验种子教育计划啦。去到3月10日星期日嘅傍晚6:30，系咪有香港超级联赛呢？ 冇错，咁送俾大家港超联啦，咁港台电视32星期二日嘅傍晚6:30送俾大家一场大战，东方对冠中南区，而家东方呢排第五，南区呢排第四，佢哋带两队呢而家一样得到17分嘅，同得17分、 嗯、 而南区呢凭住得失球差呢暂时领先一位嘅啫，但係佢打多一场啊，所以呢一场第四对第五呢其实係势均力敌得好紧要嘅一场大赛。各位呢如果係鍾意睇管理波又支持香港运动员嘅话呢，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星期日嘅晏昼6:30有东方对冠中南区，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啊。 冇错啊，而且因为版权所限，节目只係会喺电视直播，不设网上直播同埋重温嘅。咁所以呢就记得留意港台电视32啦。今日唔该晒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分为九个部分，包括叛国、叛乱、煽惑叛变及离叛，以及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同國家秘密及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境外干預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組織，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執法權力和訴訟程序，維護國家安全機制及相關保障，以及相關修訂等。草案提出叛亂罪、叛國罪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終身監禁，公開表明意圖犯叛國罪可被判監14年，煽動意圖罪可被判監7年，如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加刑至可被判監10年等。條例草案達212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決定將條例草案在今日刊憲，立法會朝早11時將舉行大會進行首讀和二讀，法案委員會下午亦會舉行兩節會議審議草案。14屆全國人大2次會議朝早9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全國人大委員長赵乐际发表上任后首份工作报告。赵乐际说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勇毅前行，新冠疫情防控实现平稳转段，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社会大局保持稳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赵乐际又说，过去一年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常委会全面学习贯彻20大精神，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推动人大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良好开局。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食肆要走數，零售要走數，酒店都要走數，人人走數，全城走數。 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在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開始分階段實施，食肆和零售商不再供應或售賣即棄膠餐具和九種即棄膠產品，酒店亦不再免費提供即棄塑膠洗手用品和膠樽裝水給客人。詳情請瀏覽環保署網頁 epd.gov.hk。 日本女歌手酒井法子， 我是酒井法子。 九十年代被誉为亚洲地区最受欢迎日本女歌手。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点到五点，天空海阔拍完号，酒井法子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酒井法子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然已经收到他的新歌 Drown， 但是他的这一首作品仍然都是在 Hong Kong Top Ten 的十大位置之列，这个礼拜占第九位 Justin Timberlake Selfish。 So if I get jealous, I can't help it. I want every bit of you. I guess I'm selfish. 其实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讲的说话当然会偏帮自己的，受到舆论影响，其实唱片和演唱会都有所压后。本周占第九位 Justin Timberlake Selfish。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嚟到早上嘅九点四十二分，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约咗一位咧卢小姐嘅。咁卢小姐咧，暂时咧都仲联络紧啦。咁头先其实九点钟左右咧，都已经咧就系同你联络过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听到我哋嘅呼吁，快啲留意翻个电话啦。咁如果真系冇嘅话咧，咁就冇办法，我哋只能够咧就系将你嘅一个点唱咧。咁啊，讲翻出嚟，咁样就算数啦。好啦，如果真系揾唔到佢嘅话咧，咁啊要叫翻船仔翻嚟啦，系啦。咁啊，船仔咧就可以同我哋讲翻。头先同卢小姐联络嘅时候咧，卢小姐系想点唱俾边一位啊？ 佢想点唱俾佢家姐啊，因为佢家姐咧今日竟然系 81岁生日，我正日生日、啊。 哎呀，咁啊 miss 咗呢个 call 啊，真系可惜啦。 系啊，啱啱其实本身都倾得几好噶，可能咧而家佢突然间有嘢做啦，已经联络唔到啦。不过唔紧要噶，呢度我哋依然同你讲翻声生日快乐，阿家姐。 系啊，青春常驻，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冇错啦。 嗯，咁佢仲有冇其他嘢讲低啊？ 佢都话仲有个家人嘅生日嘅，咁我就问住，我谂住，哎呀，今日不如你自己亲自讲下，有冇咩故事可以讲下啦？咁样，点不知咧又，哎呀，佢又联络唔到佢，咁啊，而家就积极咁样咧，希望卢小姐听电话嘅。 系咯，不过如果真系搵唔到嘅话，都冇办法啦。咁我哋都起码咧就同翻阿卢小姐个家姐咧就讲咗佢生日快乐啦。 系啦， 系啦。咁啊，如果下次啦，咁啊，如果真系冇办法嘅话，咁啊，我哋都冇计啦。但系而家都打紧俾你，咁啊都听唔到，咁啊冇办法啦。咁我哋听住歌先。咁希望下次可以有機會再同老師仔傾偈啦。 盼可將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看光，谁亦要走走 一首咧就系嚟自一点烛光啊，关正杰嘅一点烛光咧就系我哋嘅听众卢小姐咁啊想点唱嘅一首歌嚟嘅，希望啊虽然同唔到你倾偈啦，咁啊揾唔到你，咁但系咧就希望你听翻呢一首嘅歌曲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天气是17度啦，咁啊见到而家咁啊17度咧，我觉得呢啲天有阵时都凉凉地啦， 系啊，都几清凉， 清凉啊。咁啊，有啲朋友就喺呢个天嘅时间咧，就中意饮翻杯朱古力，热、 哦、 朱古力。其实都几舒服喎， 系 系啊！你屋企有冇嗰啲常备朱古力粉啊？ 有啊，仲要有啲棉花糖。 我用棉花糖嗰只， 系啦。咁但系嗰款就系咪有少少压缩咗咧？即系你要浸翻热佢，或者落翻热水，佢先会胀翻嗰款。 系， 就当然冇即系普通棉花糖咁好食嘅。 系啦，你有冇每一次落呢啲譬如朱古力饮品冲剂嘅时间咧？我成日都会嫌佢嗰个朱古力粉咧冇乜味。 我又 OK 喎，我反而系嫌佢太甜喎。 系嘛？有啲咧，我就其实我想佢朱古力味重啲嘅。 系啦，就是、朱古力味重啲，但系咧就太甜。 因为你朱古力粉落得多咧，就相对嚟讲就会甜咗啦。因为本身个糖分都喺个粉入边。 嗯嗯嗯。 咁、 嗯、 但系如果你话就咁一杯仔嘅话咧，我又觉得个味唔够，所以有阵时会落多咗嗰啲朱古力粉。咁但系又学你话斋，真系甜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要揾到一杯好饮嘅朱古力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嘅，咁再加上咧，原来呢几年嘅时候啦，嚟紧嗰啲可可都会涨价，都几犀利。 而家真系所有嘢都涨紧价， 系啦，样嘢都涨紧价嘅。咁而家咧就睇翻啦，咁佢就话到喺啱啱今日三月八号啦，咁喺2月26号嘅时间咧，咁原来有啲经济学人咧都话到可可咧创咗个天价，即系其中呢一种嘅食材咧已经去到天价啦。咁、哦、每一吨咧就$6,884。咁啊，比之前咧就都系涨咗接近成三倍啊！ 咁多啊！ 系啊，升咗三倍几啊！好啦， 我听到个价钱都觉得好贵， 贵噶啦。不过佢系以吨计啊吓。好啦，咁今次咧可可涨价啦，咁啊主要都系原因系咩咧？因为呢两年入边咧，即系同个气候有关啦。可可咧，其实好多嘅原产地好多时都系嚟自呢个西非啦， 嗯， 又或者咧，譬如西非嘅加纳啦，或者象牙海岸呢一类型嘅地方嘅。好啦。咁啊，呢啲地方咧，其實都即係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唔穩定嘅天氣嘅因素。咁啊，極端天氣都影響咗佢哋嗰個嘅收成嘅。咁啊，原來你睇翻啦，加納同埋呢個象牙海岸，佢哋佔咗全球可可生產咧有成60%嘅。 哦，都多、哦。 多，梗係多啦。咁所以佢哋由於呢一個咧天氣反常，同埋即係又高温咧，又暴雨啦。咁佢哋嗱象牙海岸咧，系佢哋嘅降雨量咧，上年啊系佔咗系破咗佢哋20年嘅新高，咁、所以就好影響到佢哋嗰個可可嗰個嘅收成，咁啊亦都影響咗呢一個嘅可可嚟緊個價格啦，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要飲嘅話咧，趁而家 on hand 嗰批咧未係好貴 嘅時候， 係啦，可以飲多少少，咁啊如果唔係遲啲咧，有機會嗰個價格咧就會有所調整啊嚇，好啦。今日点解又同各位听众啊讲下呢一个可可嘅价格呢？因为我就想同大家一齐冲一杯嘅饮品。呢、這个饮品咧就类似我哋嘅鸳鸯。咁但系今次成个过程我哋都可以自己整嘅。 嗯。 系啦，咁啊到底点样整呢？先攞个煲出嚟啦。系啦，攞个煲，简简单单一个细细啲嘅煲。咁我哋咧就要准备定一包嘅红茶先。 嗯。 咁红茶咧，你譬如你可以喺街上面揾一啲好靓嘅红茶，正咁、哦、样都得嘅。如果唔系你想。簡單啲嘅，你咪用茶包咯，去到頂住先。其實都冇話唔得嘅，係啦。不過我會放喺煲入面之後咧，咁我亦都會除咗係呢一個茶包紅茶之外咧，我亦都會放朱古力嘅。咁朱古力你就最簡單嘅方法， 真係有啲似鴛鴦喎。 係啊，真係鴛鴦嚟嘅，唔係似啊。咁你哋就嗰啲朱古力咧，大概就鋪平個底啦，咁樣。咁我就會選擇，其實喺街上面我就用啲dark chocolate 黑朱古力。 嗯， 我自己就會咁樣選擇嘅，因為個味道咧會苦澀啲，亦都即係冇頭先嗰個感覺就係太甜啊。同埋因為佢本身如果你用牛奶朱古力，好多時都係比較上甜啊嘛。 係啊。 咁而個糖分咧，你就已經好似梗咗喺入邊。如果用黑朱古力咧。之后个糖分我可以自己去到用呢一个嘅糖或者系糖浆啦或者砂糖去到控制翻个甜度，咁我就觉得最控制起上嚟就会方便啲同简单啲、嗯。好啦，咁我就已经准备咗个煲啦，先放咗个茶包落去先，咁啊未加水噶，然后咧就再落埋呢一个嘅朱古力，即系落你喺超级市场买嗰啲黑朱古力，其实都已经系可以做到噶啦。好啦，跟住咧你就先将佢加热。 嗯， 唔使加水煮，加热嘅时候嗰啲朱古力就会开始溶噶咯，咁溶嘅时候咧就会变成嗰啲朱古力浆， 哦， 系啦，咁啊变咗朱古力浆咧，咁朱古力浆就会浸住个红茶嘅茶包，咁佢咧就已经开始咧就用呢一个嘅朱古力浆就泡紧个红茶嘅， 嗯， 好啦，然后你就可以咧就再加多大概200 至到300ml嘅牛奶，或者你中意其他嘅奶品都一樣可以嘅。呢、這個我覺得唔係都有啲彈性，有啲人中意可能譬如燕麥奶又得，咁你自己選擇。 嗯嗯 或者中意脱脂奶，不過脱脂奶味道我覺得差啲，或者你真係純牛奶啲人中意嘅，可能個味道真係會香好多。係啦，咁但係入邊亦都有甜度喺度啦，所以我覺得頭先唔需要特別加嗰個嘅用牛奶朱古力先。好啦，跟住你就已經加咗大概250。CC 至到呢一个300ml、300CC 嘅牛奶落去啦，咁你发觉咧个茶啦同呢一个嘅朱古力咧就已经 mix 埋，同埋呢个牛奶 mix 埋嘅，咁你其实落完牛奶之后嗰刻咧，你都可以落翻啲咖啡粉。 哦， 咖啡粉咧用翻嗰啲，譬如最简单嘅其实即冲嘅，咁大概系落几多咧？我觉得你落朱古力嗰个嘅份量，譬如一份嘅，然后咖啡你就落半份。咁我覺得呢個比例會係幾好，因為咖啡，譬如你 mocha 咁，你都唔會話想其中一種味道搶咗佢啦。咖啡本身個味都係會苦澀少少嘅，搶啲嘅。咁如果佢同朱古力個味道嘅話咧，係互相抗衡嘅話咧，咁就唔係咁好。咁我覺得係兩樣嘅味道都有，咁可以做到個 balance 出嚟。咁、所以我覺得係一份嘅朱古力，大家可以用大概半份或者至到七成啦，70% 嘅份量嘅一個咖啡粉就放埋落去，咁佢溶噶嘛。咁、你一路煮嘅時候，你就已經聞到咧唔系净系闻到朱古力香啦，又唔系净系闻到呢一个嘅红茶香，亦都唔系净系闻到呢个咖啡香，系闻到三种嘅味道捞埋一层嘅香气，仲有啲奶香喺度嘅。咁你就继续煮佢啦。咁啊煮到咁上下嘅时候，佢真系滚啦，你就将个茶包夹起佢，个茶包就梗系抌啦。然后咧，你就已经发觉再用呢一个嘅细火控热多几阵，等佢入边嗰啲味道再均匀啲，系啦，跟住再慢慢捞佢。同埋你开头咧煮嘅时候，可能都会搅动多啲。咁亦都會面層起咗一層泡嘅，咁你用細火再同一時間亦都用嗰啲譬如打邊爐嗰啲隔去油嗰啲呢咧，嗰啲湯殼，咁你就將面層嗰層嘅泡咧隔走咗佢，然後就用一個好靚嘅茶壺，咁啊倒落去個茶壺入面，咁你就可以同你個 friend 就好好地享受一個你哋真係自制啊，咁甜度亦都可以自己控制，譬如你後面可以再加翻啲糖漿啦，或者有啲人中意加蜂蜜啦，又或者普通譬如白砂糖嘅，我覺得都一樣可以嘅，咁你就可以就即係自己自制到自己款式嘅。呢、这、一个鸳鸯 朱古力， 鸳鸯朱古力，咁我觉得唔错，大家不妨试一试啦。今日星期五饮呢一种嘅饮品咧，喺呢个叫做凉少少嘅天气，我觉得其实都一样啱饮啊。 我的享乐时代， 小朋友，你平时中唔中意去按摩嘅咧？ 哎，我问，麻麻地按摩嘅啫。 哦， 系啊。 但如果真的要按，你会话诶中意按边一个部位多啲咧？ 我谂都是肩颈嗰啲位啦。 系啊，我都觉得是因为现代人咧成日都系坐喺度啊，耷低头望 手 机 啊，睇电脑啊。 系啊，咁我都系肩颈嘅。咁之前有翻过内地啦，或者香港都有试过按摩嘅、我自己咧都觉得咩，有啲人好中意泰式嗰种按摩嘅。 嗰啲咩帮你拍骨嗰啲啊？ 即系啊，全身帮你做嗰啲、我唔中意。我觉得。首先第一啦，你好似感觉已经好似冇乜私人啦。第二咧，我觉得算啦，都唔会咁多位俾人掂，好似好。 喂，除咗咧系呢一种，譬如泰式嘅按摩拍骨之外咧，有一种咧系我唔知道系佢直头系修正你啲骨嘅。咁系啦，咁你去到一路按摩嘅时候，佢就会 check 下你。佢话每一个人咧，嗰啲骨咧，亦都会有可能有少少偏差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佢就会一路帮你按嘅时候，就一路帮你推翻正骨，嗰只好似叫正骨。系啦，咁啊帮你拱翻正嗰啲骨嘅。咁嗱，系咩？嗱，我有听过佢话正骨完之后，你个人会高翻少少。 系啊，真嘅。 真噶。 真嘅。 咁你即系你按过都系咁样嘅咋？ 我嗰个真系我由细做到大嘅嗰、那个 系咩？ 系因为我成日都长短脚啊，尤其是咧，原来你个人侧身瞓觉咧，你块面系会一边大一边细噶。其实我而家系有少少嘅， 系咩？ 佢咧系会帮我拍翻正嘅。 哦， 但系同埋又试过，即系唔同位啦，总系唔知点解，尤其是小朋友咧、你可能即系不断喐嚟喐去咧，或者到你啲筋骨又好软啊，系、真系会不断错。 我都系有啲蛇龟嗰啲嚟嘅，即系、 啊、 通常啲人咧就喺度冇嘢做，喺度开始帮你只手喐啊，条颈喐咧。 我就知， 你梗系谂住之后无端端啪一声啦，跟住佢一同我倾偈，我就知噶啦。佢越系同我倾偈，佢越系想快啲拍。 系冇错， 影响我嗰个心神啊嘛！ 但系我哋又知道咗， 我哋又知道咗，冇错啦。咁我哋又继续觉得系紧，所以我咧我都系麻麻地去到呢啲即系整下骨嗰啲。 但系其实系要嘅，因为我而家都 feel 到佢就教我，你自己望下自己系咪长短脚嘅。其实你系好容易嘅啫，你瞓喺度。 真系两只手摆盘骨嘅位置。 啊、 你试下，即系你觉得自己系水平线啦、 啊， 你再望一望自己只脚啊，其实好明显系长短噶。 哦，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呢啲。 少少啊，梗有嘅，唔系好严重就我都有佢噶啦。 系咁，但系 即 系 代表我惯咗啦。 系啊，惯咗就好似我而家。 突然间拍翻长嘅会又唔习惯嘅咧。到时我又觉得自己长短脚， 有我好似又冇呢个感觉喎，系啦。咁但系头先嗰啲咧都系叫全身按摩啦。嗱，依家呢一款 你系中意噶啲全身按摩？ 我麻麻地， 我麻麻 地。系，所以呢一款咧，嗱，跟住落嚟呢一款，我自己系觉得可以 try 嘅、 嗯， 就系、是、呢个叫做头疗啊。 叫咩？ 头疗。 头疗哦，治疗嘅疗。 冇错，治疗嘅疗。咁样咧，呢一个头疗咧有分埋嘅，会包括洗头啦，有啲地方会帮你洗埋面，然后按埋肩颈嘅。 哦。 咁呢个净系上半 part 咧，我又觉得 OK。 即系膊头以上咧，帮你搞晒。 系啦，咁当然咧就会帮你一般洗头水咁样，一般你去发型屋咪帮你洗头嘅。咁、啊、但系咧，好多发型屋其实。都可能冇乜时间、 啊， 或者价钱啦，有少少唔同啦。 啊、即系佢帮你按摩埋个头。 冇错啦，即系跟翻穴位慢慢按摩。哦、然后最正系乜呢佢真系慢慢，譬如你一路洗头，一个会按埋去落去你个肩颈嘅。 嗯。 咁用埋一啲咩油啦、 嗯？ 因为其实平时就咁洗头咧，冇、落油噶嘛。 嗯。 佢呢一款咧，为咗真系做到一个即系所谓治疗嘅效果啦、 嗯。 譬如有好多时你压力太大，咪会头痛或者失眠嘅。 嗯。 咁用呢一种方法咧，啲精油系。香噶啦，第一，第二咧系有舒缓嘅作用嘅。咁你一路按咧，就按埋落你肩颈度。 咁我个头咪有埋佢啲精油？ 系， 跟住佢又帮我洗翻， 帮我洗翻嘅。系啊，你一路好似怪怪地，但系又其实真系几细心。 佢帮我洗翻都 OK 嘅。 系啊，咁同埋你系，我自己觉得睇到咧，觉得好舒服。咁啊，佢真系用唔同嘅工具帮你去做呢一个嘅叫做头疗啦、 嗯， 又有啲梳仔啦、嗯，然后用一啲棒啊，即系有三只。 哦，嗰啲按摩棒。 系啦、啊，按摩棒、哦、真系帮你按埋嘅。咁之后咧，仲有个水啦，即系慢慢帮你冲埋个头，好似360度咁冲埋个头嘅。然后你仲会笠条毛巾喺你只眼度，啲水咧，啲热水啦。暖水啦，慢慢咁样流去你块面度，顺、便按摩埋你块面。咁、所以你个头咧上半部咧系360度，觉得非常之高兴嘅，非常之舒服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唔系好中意全身按摩，不妨都可以试下头疗咧。